距離的措施，以壓制病毒傳播。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有國家反映中國的抗疫物資品質出現問題的時候表示，中國駐有關國家的使館都第一時間進行了解和核查，亦都第一時間作出回應。華春瑩強調，目前有很多國家都向中方提出了採購醫療物資的需求，中國很多相關企業在度夜以繼日地生產，目的就是為了要其他國家要為其他國家抗擊疫情，保護更多人民的生命健康提供物資保障。他說中方幫助別人心意是真誠的，如果在過程當中出現個別問題，都應該能夠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予以合理的解決，希望對這個問題不要做政治化的解讀。華春瑩表示，實際上在中國剛開始抗擊疫情的階段，中方收到了一些國家給予的援助物資，當中都有一些不合格，當時中方的選擇是相信和尊重別國的善意。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各區。本港地區今晚同聽的天氣預測多雲，明日早晚有幾陣雨和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緩的北風，明日漸轉吹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三有一兩陣驟雨，隨後的兩三日多雲，風勢頗大。現在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175點，跌309點，總成交金額1,079億4,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747點，跌2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904點，跌204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76.6，跌5.8；阿里巴巴180.3，跌3.6；建設銀行6.24，跌5仙；盈富基金23.4，跌3.5；友邦保險68.15，跌6毫；中國平安75.4，跌5毫；匯豐控股44.5，跌9毫；中國移動55.9，跌6.5；美團點評88元，跌1.3；融創中國35.2，跌2.4。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4，英磅9.607，瑞士法郎8.119，澳元4.774，加元5.509，新西蘭元4.669，歐元8.5994，每百元對港元7.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523。日經平均指數報19,084點，跌304點。港金現價報14,98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1.23美元，賣出1,623.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講翻啲交通意外。較早時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就清了場了，慢線解封，一帶的交通都逐漸回復正常。不過在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跟住牛池灣街市對出中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龍翔道近彩虹村，就是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跟住牛池灣街市對出有交通意外，中線封閉，龍尾去到龍翔道近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这段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咧就多次咧呼吁呢啲嘅检疫人士咧就系要自律，去到遵守呢个检疫命令。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 人性咧系会有松懈，咁呢样嘢咧就系要政府卫生署点样去做好呢个工作。香港人守咗上半场啦，而家下半场开波，大家都系要坚持守落去。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嚟到下昼嘅5:12，今日系戴住口罩嘅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系94%嘅。咁今日咧继续都系天阴阴咁，落住微雨啦。嗱，天文台嘅预测咧就。继续咧都早晚啦，听日啊有几阵雨同薄雾啊，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讲紧听日，咁而后日咧都短暂时间有阳光，咁不过见到天文台嘅天气预报咧，跟住啊即系星期三之后咧，成个礼拜都系多云啦，有微雨啦，有骤雨啦，即係總之咧，就係成個禮拜啊，跟住星期三之後嘅成個禮拜咧，都見唔到陽光嘅。咁睇嚟咧，個天都叫大家乖乖地啦，留喺屋企，唔好出街。嗱，自從喺政府咧頒布咗呢個所謂嘅限聚令啦，即係限制市民喺公眾地方聚集，另外聚餐都有多啲限制之後咧，大家有冇發現有啲咩新嘅問題咧？覺得即係實行成點咧？可以打電話。1872311一齐倾下嘅。嗱，根据政府新嘅规例咧，嗱就系限制多过4人喺公众地方聚集啦。嗱，有好多情况都可以豁免嘅，譬如就系话你搭紧交通工具啦，咁所以你见到有阵时咧喺港铁上面都仲系几逼下嘅。咁另外就系如果你系做嘢喺工作地点做嘢啦。 立法會或者區議會的程序，在喪禮或者祭祀先人的一些場合，以及不多於20人的婚禮，是可以豁免的，是可以多過4個人聚集。還有的就是同一住戶單位裏面生活的人都是可以豁免，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家五口或者一家六口甚至更多一起出街呢，是沒有問題的。另外刚才讲到就是都是限制一些公众地方的。所以如果你在私人地方聚集就应该就不受限制的。包括有些可能是灰色地带，譬如说在私人地方里面的补习社啊、兴趣班啊，咁理論上咧就不受限制嘅，咁所以咧見到有一啲嘅興趣班啊、補習社咧就繼續咧係營業噶，咁不過咧去嘅人自然都係少咗好多啦。另外就係餐廳啦，嗱，餐飲食肆咧就要有幾個要求啦，其中包括咧就係座位就唔可以即係坐超過正常嘅一半啦，台與台之間要保持1.5米距離啦。每张台最多只是坐四个人，咁所以你见到就算摆酒仲系摆得成酒嘅话咧，喺即系一啲大酒楼里边嗰啲台咧都系变得细台啦，然之后最多都系坐四个人。咁另外多种嘅场所会关闭啦，包括浴室啊、健身中心、溜冰场、桌球场、保龄球场、戏院、游戏机中心、派对房间等等咧，都系要关闭14日嘅。嗱，咁种种嘅措施咧，可以话系我哋呢一代人咧都从未经历过。嗱，实行成点咧？有啲乜嘢阻滞咧？大家系咪遵守咧？有咩发现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30号朝早9点。医管局会在今个星期内启用400张第二线隔离病床，照顾病情稳定的新型肺炎患者，腾空第一线隔离病床。行政总裁高拔升： 很多时候这些病人呢大致上都是康复，都退了烧，但是因为可能病毒测试呢都还是有一个阳性测试呢，所以呢我们都希望他继续住院治疗。我们希望开了这些第二线隔离病床的时候呢，能够腾空一些我们叫第一线隔离病床，去照顾那些最有需要的病人。 九点半，一名男子月初在内地返港时开报接受检疫的地址，被判监3个月，是首宗违反检疫令案件。晏昼2点，民建联要求政府延迟选民更改地址及登记期限1个月。主席李慧琼： 有鉴于社会咧焦点咧系冇办法集中起选民登记，以致咧就算连民政事务处啊相关嘅同事咧，其实都冇办法喺呢段时候咧喺街上做一个呼吁咧，我哋要求选举事务处同埋相关嘅政策局咧，系将选民截止嗰个时限咧延迟1个月。 4点半，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4宗有外游记录。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照顾二线隔离病床的医护人员会穿着全套保护装备。 第二线的隔离病房咧，装备咧都是需要非常之谨慎的，都是会以全套的保护装备，就包括我哋系会戴 N95 的呼吸器啦、全面罩啦、手套啦、保护衣啦咁样。目的咧都系希望我哋嘅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咧系能够得到适当嘅保护。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为了预防和控制疾病，控制这个社交的聚集，减少在社区感染的机会，政府就在上个星期尾就已经定了新规矩，就是包括很多的餐厅餐饮业都有一些新的要求，其中就是座位不可以超过坐多过正常的一半，台与台之间保持 1.5 米距离，每台客最多坐4个人。还有的就是顾客和员工都要戴口罩，咁啲顾客咧，除咗食嘢嗰阵咧，倾偈嘅时候都规定要戴口罩，嗱等等呢啲嘅规例，咁究竟系咪实行到咧？嗱，如果发现有问题，咁啊罚边个咧？就系罚负责人嘅，罚翻管理餐厅嗰个人嘅，咁啊可以被罚款50,000元啦，同埋监禁6个月啦。好啦，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广发餐厅嘅董事马建良，马建良。 喂，系你好， 马建良你好啊。咁嗱，你哋餐厅咧，而家即系新规例之下咧，有冇啲即系实行成点咧？有冇啲咩困难见到啊？ 都有啲困难噶，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譬如好似我哋有个同事负责喺个餐厅门口啦，同所有嘅顾客啦都要系量度体温啦，咁呢个都比较易嘅，即系多数基本上冇人抗拒嘅。但系如果我哋系俾啲嗰啲消毒火酒喷落去俾佢哋去出手咧，佢哋咧就有少部分咧系唔愿意，同埋系即系个态度好坚决嘅。即如果我哋夾硬噴落去咧，就好容易出事啦。即係會嗌交啊，又或者佢試過有個客咧話要一定要噴先俾入咧，佢係掉頭走嘅。 喂，但係而家嗱，政府即係你擺喺度叫個客自己噴都唔得咩？佢中意噴就噴唔得咩？ 係我哋係揸住同啲客噴噶啦。 啊，咁嗱呢樣嘢係咪咁你見到啲客係有啲係堅持唔噴，有冇咩原因？ 嗱，佢冇講嘅，但我問翻有啲其他啲熟嘅熟客啊，或者街坊咧，佢話可能有啲人咧會係對啲酒精敏感咧，所以佢唔敢噴嘅。咁因為我對呢啲方面嘅知識咧就唔係太清楚，咁變咗咧，即係如果政府將呢個責任話係喺曬我哋做，譬如僱主啊，或者係資方嗰方面咧，我哋係好有難度噶。因為我哋好簡單，大部分幫襯我哋都係顧客啦，咁我哋又唔想得失佢嘅。咁如果好簡單得失咗佢咧，就好似頭先咁啊，就係有啲客話要走，佢唔幫襯你，或者係有好容易有拗撬咯。 係咁啊，我見到嗰、那個我睇翻嗰個規矩咧，嗰、那個指示就話叫你提供啫，唔使同人噴嘅喎，其實。 系 吓，咁咪 我哋系基于 做少啲啊嘛， 系基于安全啦， 系 好简单，佢唔喷咧，我哋都冇一定要求嘅。 O K， 系嗱，咁你嗱，而家个规矩咧，仲话啲食客咧，就系譬如话食完啦，倾偈嘅时候都要戴翻口罩啦，多唔多人听你讲咧？ 系我哋有温馨提示噶，但系啲客有部分系听，但有部分佢系唔听嘅，咁我哋都冇办法噶。 即系你觉得即系都冇办法，但系 我哋冇权力去要求个客喂你一定戴口罩啊！如果唔系点点点啊，我哋冇呢个权力噶嘛。 但系啲客喺咁嘅情况之下，系咪都多数都系食完就走啦？系咪啊？仲喺度倾偈啊？ 嗱，我哋做茶餐厅，我哋发觉咧就系、是、我哋一啲客咧就系、是、比较系流水快咗啊。即以往可能佢喺呢度食完嘢，可能會坐一陣啊，或者如果係有朋友嚟咧，會傾一陣嘅。但通常就佢哋食完就多數即刻轉流會快咗咯， 即係會係啦，即係唔會坐咁耐啦。 係啦，唔會坐咁耐啦。 嗱咁，但係嗱，而家政府規定咧，你哋啲座位就唔可以坐超過正常嘅一半啊，台與台之間要有1.5米距離啊，做唔做到咧？你哋成個茶餐廳嗰啲擺設， 咁好似我呢間鋪喺石圍閣呢間鋪咧，就係、是、大概1000尺度啦，佢就分兩邊嘅，中間有幅主力牆嘅，咁我哋每邊咧，每一邊咧就有一邊卡位同埋有啲四方台嘅，咁依家咧嗰個卡位比較固定噶嘛，咁令我哋唯一係點樣？我哋喺嗰啲四方台嗰度咧，我有啲係譬如。如果距離夠嘅咧，我就將佢全部貼埋牆。以前可能坐六個嘅咧，我依家變咗坐3至4個，淨係坐一邊啫。咁就頭尾好似主席位咁坐啦。咁跟住有啲咧，就我要咧就吉咗佢嘅。如果坐埋咧，變咗咧太近啦，就唔夠米半啦。所以咧就係無形中咧，其實係會直情係坐少咗好多噶啦。 咁啲卡位咧，會唔會中間空一個噶嘛？ 卡位咧有啲要隔住咯。即係譬如可能係兩個之後咧，就要加一張台，跟住咧再兩張再隔咯。 咁咪有啲人背對背咯，係嘛？ 係啊，背對背基本上就我自己覺得比較安全啲嘅。 嚇、啊，即係當係一個間隔咁咯。即係政府就話中間有間隔都 OK 啊嘛。你係當咗個卡位本身就有一個間隔咯。 係啊，卡位個背脊其實已經有個間隔啦。最主要就係佢唔好同隔離好似嗰啲四方台太近啦。係。 嗱，咁加埋埋咧，嗰個生意係即係而家點啊？即係依個新規例之下個生意都係跌咗噶啦， 新規例之下同原有之前嘅疫情咧，就我覺得咧，我哋就唔係太，因為始終都係兩日啫嘛。琴日、今日，如果今日咧就係明顯比以往咧係靜咗少少嘅，但如果計翻我琴日禮拜日咧，就差唔多咯。因為整體個疫情都係下跌咗噶嘛，比舊年同期係跌嘅，大家都係跌噶啦。但如果我相對翻同對啱啱新例同未入新例之前嘅疫情咧，就係、是今日就會差啲。 咁譬如話坐唔坐得半滿咧，即係坐唔坐到個上限咧？ 都坐到噶，喺繁忙嘅 lunch 嗰段時間都可以勉強都坐到咯。但係最主要佢哋係食得快咯，即係轉頭快，同埋外賣多咗好多。 係咁嗱，你有兩，你哋即係成個集團有兩間餐廳噶嘛？係。而家就有一間暫時暫停營業啦。 唔敢講集團，我哋得兩間鋪嘅都係。 係咁就兩有一間係暫停營業住嘅係咪？而家暫停咗嘅。 另外一間新呢個間咧，大間啲嗰間咧又係屋邨嚟嘅。 哦。 間咧我直情係停咗啦，由今日開始停15日。 係。 都係因為係個疫情影響嘅生意啦，亦都係希望配合個疫情咧，能夠係減輕咗啲同事啊或者顧客嘅感染咯。 係咁嗱，你停咗個。营业咧，咁啲同事点样啊？即系啲工人啊，咁佢哋都系放假定系点啊？ 我哋事前全部沟通好晒噶啦，咁我哋大家个共识就系话系以一个其停薪留职咁样，全部因为又冇裁员啊，又冇系其他嘢嘛。 即系希望就系十四日之后翻翻嚟啦。 系啦，冇错，系我哋停十五日嘅， 十五日 系咁。 咁嗱，你哋而家譬如话政府就要求大家去买探熱針等等啦，你哋都係好順利買到㗎係嘛？ 我哋就經本身我哋個稻苗學會咧，咁就好快咁就係買到咯。 係 嚇， 即係冇問題啦。呢、這個就貴唔貴啊？ 係買就我覺得我喺學會買嗰支仲平過我自己去買，我自己買咗一支咧就貴咗30% 到啦。 嗯，嗱咁而家政府即係之前都有不同嘅一啲即係幫你哋食肆嘅一啲即係資助啊等等啦。你覺得即係政府而家就話即係可能有下一個階段啦。你覺得你哋最需要啲乜嘢？ 講真啦，如果我覺得做生意最緊要就係個現金流咯。 嗯， 即係因為譬如好似你生意你講緊係跌咗三成嘅，咁你講緊你譬如如果你用相同嘅營運成本咧，今個資金你每個月已經係少咗幾十萬啦。 係， 咁你點樣出糧？點樣交租？點樣俾貨款咧？ 嗯，嚇。咁嗱，譬如話你之前另外嗰間鋪停十五日，咁都照交租噶啦，係嘛？ 因为我有申请过同嗰个业主要求减租嘅，佢又冇复我咯。 系，即系都即系理论上都系照交噶啦。 系啊，照交啊，但系迟交咯，我哋迟交咯。 嗱，譬如咁问一下啦，又即系而家个疫情咧，睇外国咧就真系似乎都睇唔到完结嗰一日啦，即系可能都仲有一段时间。你自己觉得，譬如喺香港，你哋自己嘅两间餐厅可以咁样继续挨到几耐？ 呢样好难讲喎、哦。嗱，依家睇外围环境咧，系非常之恶劣嘅。 系 当香港同埋内地个疫情有受控咧，再加上如果政府咧系出多啲嘅政策去刺激翻个经济咧，我反而又唔系话睇得太差、哦。即系最紧要就系话香港能够受控，内地人受控，而香港政府咧配合得到咧、出咗好多刺激经济嘅政策，刺激内部消费咧，可能短期咧就有。可能有一個較理想嘅消費意欲喎。 係啦，你哋餐廳就即係喺啲都係喺住宅區啦，即係做街坊生意，應該就係算係影響比較細，算可唔可以咁講咧？ 都可以咁講嘅。 嗯嗯，即係因為如果你話喺遊客區嗰啲，就可能影響會比較深遠啲。 有啲行家，我哋有啲業界咧都好重創嘅嗰啲地方都。 系咁，所以即系可能喺葵涌啊呢啲好多地区咁，本来啲打工仔都要食饭噶啦，街坊都要食饭噶啦。 但依家存在问题，失业率越嚟越高咧，喺屋邨咧，我哋面对嘅问题就系、其实消费率又越嚟越低啦，同埋可能佢哋亦都系减少呢个出街食饭嘅食嘢嘅心态嘅。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马建良，唔该晒， 拜拜。 马生咧系广发餐厅嘅董事啊，咁大家对于政府嘅新规矩呢、这个限聚令啊、限制聚会啊、限制聚集聚餐等等嘅新规例，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有周先生，周生，周生，请讲。 你好， 系你好， 系啊，保重身体啊， 系大家咁话， 就系啊，喂，咁我有我有三样嘢想揾嘅。第一咧就政府點解唔諗下確實長遠少少，停兩個禮拜，全香港停曬佢咯。你唔好停啲，唔停啲。 嗯。 啊，你咁唔得徹底嘅話咧，咁你又真係知邊度會爆喎。咁另外咧就第二點，我想問一下咧，喺惠華雀館係唔停㗎，好似 係唔停㗎，仲有高爾夫球場私人嘅都唔停㗎，係啊。 嗱，打高爾夫球咧，我就。 高爾夫球麻雀我未打過，但係咧我就見到咧就係亦都唔識打啦嚇。麻雀嗰啲咧打起上嚟都好興高采烈嘅喎。 係啊，四個人對住添啊。 啊，咪咯，咁點解佢又唔封咧？咁我唔係好明咯。即係嗰度雖然係私人地方，我都明，但係呢四個人離開咗私人地方，就去啲公眾地方噶啦嘛。 嗯， 係咪啊？咁另外咧就我就聽到係咪四月八號好似武漢係重新開翻城嘅？ 係啊係啊，即係嗰啲叫做解封啦嚇。 係啊係啊，咁嗰啲高鐵係咪又可以嚟翻香港嘅？ 未讲啊呢样嘢，高铁本来都开紧嘅啦，都未停过噶啦，只不过唔停武汉咁解啫。 麻烦你哋可唔可以了解一下？咁如果佢即系解封咗之后，咁系咪即系即刻有车嚟香港咧？咁 据我了解就系而家都未讲得实嘅，未讲得实嘅。而家系。 Thank you， 好啊，好，唔该晒，多谢周生嘅意见。周生咧就提出咗几个问题啦，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咁多场所要关闭咧。麻雀馆就继续开，咁就话唔系好明白。其实我谂我自己都唔系好明白嘅，点解麻雀馆又可以继续开呢？因为其他娱乐场所打机对住部机都唔得噶啦，咁点解打麻雀又得呢？咁嗱，当然啦，大家都未试过咁嘅情况，咁呢啲规矩点样去理解呢？都系仲系有好多疑问嘅。而政府又澄清翻咧，就系话你聚集嘅时候，如果你排队买嘢，或者喺升降机里边，或者等过马路，或者等外卖，都系得噶。吓，咁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34宗曾经外游，4宗本地个案未知感染源头，至今累计确诊个案682宗。41宗个案涉及21男、20女，年龄介乎11至65岁，有17宗系留学生。医管局表示，再多6名患者出院，共有123名确诊患者同1名疑似患者出院。医管局话，由普通病床改装的第二线隔离病床将会接收病情较稳定、正在康复的病人。又表示，传染病及紧急应变中央委员会早上召开会议，决定符合特定条件的病人可以由第一线的隔离病床轉到第二線隔離病床，條件包括患者沒有發燒多過48小時，距離出現病徵超過10日，沒有呼吸道感染病徵或者輻射，不需要聞氧氣，和在血液測試中呈現進展。而照顧第二線隔離病床的醫護人員都會穿著全套保護裝備。本港今日新增的41宗個案之中，包括1名警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呢名警员今个月29号发烧，到明爱医院求医。前日上班期间冇同第二个人一齐用餐，有戴口罩，但系今个月27号曾经到西九文化区野餐。另外，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下昼3点，有39名确诊患者正系等候入院隔离，又话部分嘅确诊患者要等待安排。当中涉及不同的因素，包括当时有没有应腾空的病床、清洁都需时等。医管局承认，现时隔离病床数目非常紧张，所以部分的患者需要等一天才能够安排进入一线隔离病房。他说医管局已经尽数不断考虑多种方法，希望可以腾空更多一线隔离病床。另外，一名住在劏房的确诊患者等了超过1日才获安排送院。中心说，他的同住妈妈以及住过曾经在劏房共用厕所的人士，无论是否相识，都会被视为紧密接触者。警方上个星期拘捕60人，年龄介乎12岁至49岁，当中2/3人是24岁以下。另外7名男子怀疑有三合会背景，属于屯门区内的活跃社团。警方行动侦破屯门区内7宗案件，包括捣破一间专门招待青少年的无牌酒吧、武器库 同三宗毒品案件。警方在巡逻区内23个娱乐场所同罪案黑点，检获超过300支酒精、斧头、开山刀同铁通，亦都检获21克毒品，包括可卡因同冰毒等，以及超过11万，相信是贩卖毒品的收益。警方表示，案中有人透过网上社交媒体招揽青少年购买毒品。警方表示，已经转介大部分在行动中被捕的24岁以下的青少年至社署的社区支援服务计划，由非政府机构社工提供协助。统计署公布，2019年5月至6月，本港雇员每月的工资中位数是18,200元，较去年同期高 3.8%。每小时的工资中位数是73元，较去年同期高 3.6%。按职业组别，非技术工人期内的每月工资中位数最低，是12,900元，其次是服务工作和销售人员。按性别，男性每月的工资中位数是20,700元，女性的是15,900元。每小时工资中位数方面，去年五月至六月，男性雇员是81元，而女性雇员是64.7元。介乎35岁至44岁的雇员的每小时工资中位数最高，达到83.9元。非技术工人的每小时工资是最低，是49.4元。共21,200人领取最低工资的37.5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同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的北风。明天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喺观塘泳池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受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由观塘泳池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咧，都系慢车噶。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多车少少啫。隧道方面咧，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就比较多车啊，因为之前咧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啲障碍物需要清理嘅，所以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都系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荣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大埔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日咧，卫生防护中心啱啱一个钟头之前咧公布就话，暂时新增41宗确诊个案嘅。咁其中34位有外游记录咯。咁有4个人咧系未知感染源头嘅。政府咧就喺过去嗰个周末咧就实施咗一系列嘅新嘅禁止聚集聚餐嘅一啲嘅新嘅规矩啦。喺实行嘅时候咧， 咧都系希望咧，任何社区感染咧就系减得一单就一单。咁大家有啲咩意见咧？对于成个执行嘅具体过程里边有啲乜嘢嘅观察，有啲咩发言？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有蔡先生嘅，蔡先生你好，系请讲。 系安生你好， 系 我想讲香港政府咧。点解咁多个移动场所咧？独唯一最高危咧就系麻雀馆。 嗯， 因为我喺麻雀馆打过麻雀机嘅。 系， 但系自从今年个二月开始咧，水又冇得又打麻雀，我都唔敢去。 系， 因为佢入边咧又空调咧就口唔流通噶啦，人多啊嘛。 系， 但系佢入边咧就十几廿张台，每张台就四个人。 嗯。 搞不搞？有啲仲喺嗰度食烟添。 嗯， 咁啊好啦，同埋个厕所咧，一去到咧就周围揈，卫生啊最恶劣嘅。 系 啲人打埋咗啊，揈之后嗱声啊打到一抛啊嘛，因为我自己知啊嘛。 嗯， 同埋过啲嘢咧，就系、是、公事打麻雀唔系打中国牌啊嘛，而家打中国牌就大多数咧都系大陆啲人冇嚟打嘅。 嗯。 咁我呢啲唔理啦。 咁而家都冇得落嚟嘅，照计就落咗嚟都要自我家居隔离嘅。如果大陆落嚟， 咁佢跟住又去打噶啦。 嗯嗯嗯。 同、 嗯、 埋最后一个咧，啲人咧通常都系过咗年纪嘅、嗯，最高危就喺呢度，我谂谂下。 系。 全部都系六七十岁嘅，最高危嘅啦。 明白。 你唔送去，你唔送去了解下。 系好。 系啦。 多谢蔡生嘅意见啦。咁啊，其实除咗麻雀馆系继续营，可以继续营业之外咧，卡拉 OK 都可以嘅。咁啊，大家对住个咪喺度猛咁喷口水咧，咁都当然有清洁嘅。咁但系即系又可以继续营业嘅吓。好啦，电话里边咧仲有冯太，冯太你好， 系我系冯太， 你好， 我想讲去饮茶嗰啲嘢啦。即系讲你平时两公婆咧可以。即係唔使搭台咁兩去兩座位咁樣，咁佢為咗就嗰個政府嗰個規矩咧，佢就將個兩張台黐埋一齊，四個人，咁變咗我哋今日兩公婆同兩個陌生人一齊飲茶， 即係仲衰係嘛？ 係啦，呢句啊，係啦，冇錯啦，我好唔開心咯。即係嗱，我琴嗰間去嗰間幾好啦，嗰間就佢平時十四張台就變咗七張台，咁佢平時一個夥計就做十四張台，咁佢個咁咪嗰個入闊度又闊咗咧，咁佢推車又方便好多，又服侍咗少咗七張台，嗰啲夥計又好，嗰啲顧客又好，我琴去嗰間，今日嗰間我哇咁樣你話啦，咁你點搞啊？ 咁咪唔好去呢間，去第二去翻你頭先講第一間好唔好啊？得唔得啊？ 我告诉你他今天就说你入得来这间就说知意思跟他。我也想啊，但你明白啊，他那间东西呢他要你那时候就想着买那些这样的VIP 卡500元啊，就是免查免卡一的咯。那我们刚买了咯。 是。 那不通是啊，如果不是就即走的啦。不过我都可能会走，即就不是说即走，今天又落雨了又没有这样。真係你自己你自己諗下，你而家想個環境係想好啊嘛，咁而家又咁樣，咁我係啊，我係啦，咁變咗你而家頭先問我點解你又去第二間咯咁樣，咁啊係啊，咁咪俾食咗200元咯。 咁即係等一日可能冇咁逼嘅時候，少啲人嘅時候，或者講明你唔好搭台啊，咁先坐低咯，得唔得咧？嗬？ 咁咪等位咯嚇，你慢慢 係啊，可能真係要等位好。明白， 唔该晒你， 多谢冯太嘅意见同埋遭遇啊！咁啊，有好多酒楼都系嘅，因为唔可以咁多台咧，结果少咗台就两个人搭台搭多两个人落嚟咧，可能更加唔开心。好啦，电话里边咧有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嘅，唐晓欣你好， 系你好。 嗱咁啊，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即系对于外佣嚟讲咧，礼拜日大家出嚟聚一聚好紧要啦。咁见到喺啱啱琴日啦，有好多地方都仍然有好多外佣聚集，嗱都坐得几密下嘅。咁你哋点样同啲外佣解释咧？ 咁喺个新措施咧、其实都系星期日第一日实施啦。咁我哋机构咧，其实都喺早一晚，即系我哋 Facebook 嗰度啦，即系一啲 social media 啦，咁都有出咗咧一啲嘅 單張啦，有啲宣傳品啦，咁咧就係講緊星期日嘅嗰個新措施啦，同埋咧即係佢哋唔可以坐咁近啦，最多四個人啦，同埋一啲嘅即係注意衞生啊，其他嘅注意事項嘅。咁我見到咧，即係我哋有啲工會嘅朋友咧，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度視察啦。咁都見到中環、銅鑼灣咧嘅環境咧，即係嘅聚集嘅人數咧，就已經少咗好多啦。即係大致係可能平日、假日嘅一成到啦，咁嗰都系好空旷嘅，即系遮打道啊，同埋铜锣湾维园嗰度啊，咁可能旺角嗰个桥咧，我哋都有揾人去睇嘅，咁即系可能有少少有少少挤迫，即系比较多人嘅嗰边，咁我哋有啲工会朋友都喺中环嗰边咧，即系佢哋系菲律宾群体啦，咁所以喺嗰边咧都有贴咗一大即系大张嘅 poster， 咁就喺唔同角落咧就系讲个新措施嘅，同埋佢哋都有派啲单张啊。咁问落咧，其实大部分嘅工人都系知道新措施系执行咗，咁系啦，咁都见到佢哋系明显即系空旷咗啊，同埋咧食嘢都即系好注意个卫生，即系例如可能大家都系一人一碟啊，戴手套啊咁样嘅。 嗱，咁对于即系星期日好多时非即系外佣都系好想把握一日即系咁宝贵嘅假期见下啲朋友啦。咁但系喺疫情之下，会唔会即系同即系雇主有好多拗撬咧？你哋而家接触到嘅情况有啲咩新发展？ 系，我哋喺即系其实一月尾疫情开始嘅时候咧，都见到即系外佣嘅群体，佢哋都面对好多问题嘅。咁我哋都收到一啲嘅个案同埋查询啦。咁大部分都系即系关于自己的权益啊，或者系因为疫情下面面对即系一啲就业即系嗰、那个安排嘅問題，咁例如即係可能有啲僱主好擔心就會叫佢即係不如你住出去放一個無薪假啦，有啲又會覺得不如你假日就唔好出街，咁有啲咧就如果我哋都聽過咧係個工人咧就都堅持想出去放假，咁然後個僱主就即係有叫佢簽一張，不如你簽就話你自己應承唔出去放假嘅咁樣，咁即係日後咧有咩都即係唔好嘈啦咁樣。咁有啲工人同僱主喺呢個討論嘅過程中，或者大家達唔成協議咧，即係之後咧都係有個唔愉快嘅結果啦。即係例如可能個僱主都叫佢你都係自己辭職走啦，如果你要出去放假咁樣，我哋都見到有咁，所以 可以咁嘅咩？嗱，根據僱傭合約係可以咁啊，即係僱主可以咁樣炒人咩？ 其實僱傭合約咧就冇完全冇呢一啲 agreement 喺入面嘅，即係總之僱傭合約咧就講明你每一個禮拜咧就要有一日假期啦。咁你點樣去用你嘅假期咧？應該係即係正常啦，应该系个雇主咧就冇权话叫你喺度啊，定出去啊咁噶嘛。 系咯，即系正常嚟讲，放假就放假，你冇得叫我喺屋企放假噶，系咪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但系因为劳工处嗰个呼吁一月尾出咗啦，咁所以有啲雇主都好紧张，即系就可能有啲我哋见到系佢印埋出嚟，就觉得系呢个系一个 规定。 規定嚟嘅咁樣， 咁但係你見到係話有僱主就反而係叫啲外佣你出去住啦，然之後無薪假，咁呢樣嘢又係符合僱傭合約嗎？可以咁嘅咩？ 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喺僱傭合約咧就冇講嘅。 哦， 係啦，咁但係咧，因為即係喺僱傭合約度咧，其實咧就應該僱主喺即係工人一嚟到香港咧，僱主就應該係要俾一即係俾薪金啦，每一個月咁樣俾薪金啦，同埋咧要俾住宿啦，同埋食嘢嘅咁。咁但係就係我哋都知道咧，係因為入境即係因為外佣個身份嘅問題啦，即係佢嘅入境限制啦，咁佢係要同住嘅，咁呢個困難就嚟啦，即係有。 有啲雇主就好擔心個情況。咁我哋都同工人講，呢一個咧係即係應該咧喺你嘅僱傭合約度咧，未必可以，即係你放無薪假，但你住出去。咁如果你住出去咧，你就變咗 lift out 噶咯喎，即係你唔係僱主嗰個嘅居所啦。咁所以究竟勞工處入境處會唔會當佢係一個即係住咗出去咧？咁但係咧如果放假，即係如果佢話你係一個 lift， 你係一個放假嘅，咁係咪就？這個同住規定不合適呢咁樣。咁但係因為這個呢其實係要問返，即係因為外傭嗰個咁嘅嗰個標準合僱傭合約呢，其實真係好多呢啲位呢都冇講。 咁有冇你哋有冇問過勞工處咁究竟佢哋點樣理解呢啲條文？ 對於無薪假呢，我哋就冇淨係問佢無薪假，因為其實我哋搵勞工處呢都有啲困難。因為喺二月到三月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劳资关系科都系冇开啦，咁所以有啲工人咧，其实嗰、那个困难喺呢度嘅，就系、是、个工人咧，佢好多即你知道，除咗外佣以外，即其他打工仔，我谂喺呢个疫症咧，个雇主都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安排咧，都会谂到出嚟啦，即可能无薪假，或者有啲工人，即我听到咧就系、是、有一啲雇主就唔想佢哋放假出外啦，就尽量咧，甚至乎平日都系啦，我买埋餸，但系咧你留喺屋企唔好出街，你连放假都唔出街，咁啊唔好嘥口罩啊咁样。咁但系咧有啲雇主就好奇怪嘅，就系话啊，如果你想即个工人梗系觉得，如果我平时唔出去买餸唔紧要啦，但系我放假都想出去，咁个雇主就原来系啊，原来。个工人自己买口罩，证明俾佢睇有口罩咧，咁就可以放假啦咁样。咁有工人就话，原来嗰日开始咧，佢有口罩出到去放假咧，那个雇主就顺便你用埋你自己口罩出去买餸啦，帮我咁。 明白。 都有嘅，系啦，即系唔同安排都有咯。 好，咁就系都有好多问题等待劳工处要解答。唔该晒你，唐晓欣，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萧叔咧成日咧喺出面嘅铺头听到咧有一句说话咧，咁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咧呢个说话咧就系咧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即系我可唔可以帮到你呢？咁样，咁呢个句子嘅发音咧，其实系有少少怪怪地嘅。通常咧，我个 U 前面嗰个字咧，嗰、那个 consonant 系会擸埋落去，那个尾音系会擸埋落去个 U 度一齐读嘅。咁呢个系正常嘅。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前面嗰个字系一个 T 音咧，我先会听到一个 chu 咁嘅音嘅。OK， 俾个例子嚟，譬如话 What you need to do。What you need to do, what you 咁咧就会楞埋呢边嘅 what you。咁但系如果系 help you 咧，佢系一个 P 音嚟嘅，而个 P 音楞埋个 U 咧，听落去咧系应该咧系 you。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Okay, instead of can I help you? Okay， 咁再俾多其他例子去，我哋话 thank you 呢个最简单啦 ，thank you K 音。咁我楞埋个 U 咧，就变咗 thank you 啦。So one more time, thank you. Can I help you? And what you need to do? Ok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就讲到即系外佣同埋好多雇主中间有一啲嘅纠纷啦，咁其实而家咧就根据即系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罗志刚讲过啦，就3月19号就实施咗检疫措施之后咧，所有外籍家庭佣工抵港之后咧，需要14日家居检疫，咁雇主咧要俾外佣喺屋企接受检疫或者提供检疫嘅居所嘅，咁罗志刚就话啦，呢个3月19号起实施嘅检疫措施。 所有外佣嘅家庭、外籍嘅家庭佣工抵港之后咧，都系要14日嘅家居嘅检疫咧。雇主系要俾外佣喺屋企接受检疫同埋提供检疫嘅居所嘅。咁而当中嗱，刚才就讲到有好多时，咁星期日放假，如果雇主要你留喺屋企，咁你唔听话会点咧？又或者有啲雇主直情啊，想叫你出去住，停薪留职。咁又點樣安排呢？咁嗱，而家僱傭合約咧就冇講得話好清楚嘅。咁嗱，而喺過去即係呢兩日啦，咁限聚令啊，政府就係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咧，係訂立咗新規例嘅。咁呢條條例咧就係容許政府喺一啲要防止疾病传染病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订立呢啲新规例咧，系阻止疾病嘅传播。咁刚才讲到啦，包括食肆咧，就系要佢唔可以座位咧，唔可以超过正常嘅一半啦，保持距离啦。另外有好多嘅场所关闭嘅。好啦，咁啊，当中实行起上嚟咧，好多人都有啲疑问嘅。电话里边咧有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你好，汤家华。 系你好，你好。 系啊，头先刚即系刚才咧，都有一啲即系听众打电话嚟问，咦？点解即系麻雀馆又唔闩嘅咧？卡拉 OK 又唔闩嘅咧？你嘅理解系点样样啊？ 因为卡拉 OK 同麻雀馆咧就唔系嗰个娱乐场所嘅，即系法律上娱乐场所嘅定义里边嘅一个地方。 嗯。 咁有佢哋卡拉 OK 咧，譬如咧，佢就系呢、這个。屬於食肆嘅，因為佢通常係有飲料同埋食品供應，咁所以唱卡拉 OK 咧，你就要跟從食肆嘅規定，即係四個人一間房，就唔可以多過四個人一間房。但係至於你話麻雀館咧，佢目前就係漏咗嘅，即係佢唔係娛樂場所嘅牌照。咁如果需要嘅话咧，我相信系要另行修订我哋特区政府所提出嗰个一系列嘅要关闭场所嘅名单嘅通告。 即系如果要修订，其实好简单嘅，即系都系喺宪报。 边个都可以做得到。咁啊，我哋要当然要睇睇而家即系麻雀馆系咪真系咁踊跃，好多人唔喺度咧，或者？会唔会多过四个人呢？咁一般人打麻雀都系四个人我。 嗱，咁而家嘅規定咧，就主要係即係針對緊一個即係公眾嘅地方啦。咁但係有一啲私人地方咧，都好似有啲叫做灰色地帶咁。譬如話一啲補習社啦、興趣班啦，或者教會啦，咁嗰啲係點樣計咧？ 其實就嗰個定義就好簡單嘅啫。根據法律咧，任何一個地方。公众或者部分公众人士可以进入的呢都是公众地方，例如地铁是公众地方来的，就算你有车厢都是公众地方，但是地铁的车长室就不是公众地方。又或例如是学校，很多学校呢就在外面的地方是公众地方，但是入到去课室就不是公众地方。迪士尼，咁你入去迪士尼系公众地方，虽然要俾钱，但系迪士尼嘅工作人员嘅工作嘅空间咧，就唔系公众地方。咁所以你话补习社咧，一般嚟讲咧，就如果你任何人都可以俾钱入去咧，咁都应该系属于公众地方嘅。但系如果佢要经过一啲甄别咧，咁就可能就会系一个私人地方。咁就要视乎佢实际嘅运作。个情况系点样？教堂咧就系、是、公众地方嚟，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入得去嘅，唔使即系唔会有人问你究竟信咩教，总之你入去佢就会欢迎。但系牧师嘅自己工作间咧就唔系公众地方啦。 譬如有啲私人教会啊，嗰啲都系私人地方嚟。 如果佢系私人譬如佢系嗰啲所谓读圣经会啊，佢喺家中去举行嗰啲就唔会系属于公众地方。 刚才都有啲听众话。不如政府长痛不如短痛啦，决绝啲咁啊，封晒所有场所啦。其实你自己嘅意见 是怎樣？可以嘅，你要留意到我哋嗰个规例里边咧，其实已经预留咗即系呢啲措施嘅空间。如果要更改嘅话咧，喺两条规例之下咧，局长同埋呢个政务司司长咧，系有权即时系更改嗰个限制嗰个幅度。 同埋程度。咁但係大家要了解呢，我明白到香港係一个多元社会呢，咁好多人都有可能有唔同嘅意见。 嗯、 但係作为一个政府呢，我相信佢作出一啲决定一定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例如好多人话不如你删晒所有食肆啦，咁但係我知道亦都有好多香港人佢係依靠出去食肆食饭嘅。你叫佢即係佢真係唔可能喺屋企煮饭。或者佢唔識煮飯又好，或者佢做冇咁嘅空間又好，其實有好多人嗰個需求係唔同嘅，同埋你生曬食肆嘅話咧，咁啊會即係當然會直接影響到業界嘅利益啦，包括好多基層員工嘅利益啦，咁呢啲佢哋係好強烈反對，咁所以未去到即係真係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特區政府都係希望攞到一啲比較平衡啲嘅措施，令到大方各方面嘅人咧，大多数咧都勉强可以接受。 好，唔该晒你，汤家骅，汤家骅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但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都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是车多繁忙，龙尾过了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是慢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878之后是环球战略集团、信诚矿业、环康集团和高鹏矿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5，日元108.01，瑞士法郎0.957，澳元0.614，加元1.412，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1，英镑兑美元1.239，欧元兑美元1.106。港金报14,98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1.49美元，卖出1,623.89美元。港汇指数108.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多车一些，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都好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码头附近噶啦。咁至于九龙区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观塘绕道西行旺角方向转落去九龙湾嘅支路咧就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附近。至于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都系多车嘅。元朗公路近住坳头嗰段咧，去新田方向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屯门公路就近住深井嗰段去元朗方向较为多车。而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啊，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至青山公路咧，而家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法医研究所。 我是 Winsome 李显善，是一个法医人类学家，跟住佢就会将一啲骨头 呢、這个齿科法医翻 整尸体， 更加会令到佢个 水之后 逆转嘅过程。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二季，4月4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系啊，继续喺电话里边同你倾偈啦， 系啦， 唔知道要延续到几时啊？嗱，虽然见到即系内地嘅疫情咧，应该就系放缓咗啦，见到官方嘅数据都几乎即系主要都系外即系喺输入嘅个案啦，咁但系见到譬如话美国啦。个数字几得人惊啦，而家累计确诊咧14万几噶啦，咁譬如啱啱过去24小时咧，系新增嘅确诊个案咧系接近18000宗啊， 系，其实个数字就反映到即其实。可能大家唔戴口罩，又或者係對個防護意識低咧，對個疫情影響其實都大嘅。咁、見到國內咧，其實廣東省咧，即係如果香港人要上去咧，其實都要做到唔同嘅測試。咁變咗咧，其實國內對於即係防止喺海外傳入呢一個即係肺炎病人咧，就係相對比較緊張啦。 係啦，咁你見到即係譬如喺英國咧，雖然嗰個確診嘅個案咧累計唔夠20000宗。咁但係佢哋咧就基本上咧，你病情輕嗰啲咧都冇人同你測試噶嘛，叫你自己留喺屋企嘅。咁亦都見到喺歐洲啦，譬如話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咧，最大問題係當即係成個醫療系統爆煲嘅時候咧，係會令到好多人係得唔到適當治療啦，而亦都令到好多醫護去感染咗嘅話咧，亦都係直接影響到嗰、那個即係醫治嘅能力啊。 系，即系同样啦。咁香港我哋都好担心我哋医护佢哋嘅设施够，即系设施够唔够啦，又或者佢哋嘅物资够唔够啦咁样。 咁所以咧，即系而家我谂，即系嗱，政府一路喺度推行紧一啲嘅即系叫大家尽量少聚集、少聚餐。其实个目的咧都系为咗主要啦，就系减少社区传播啦，从而咧就系即系减少呢、這个即系医护爆煲嘅。即係呢個趨勢啦，嗱，見到最近咧，即係基本上每日咧都有幾十宗啦，嗱，今日即係。 就暫時嚟講咧，唔算係即係最多啦，即係唔會話好似前兩日咁六七十宗啦，咁但係都係有41宗，同埋都係暫時計到下晝嘅啫。咁嗱，而家大家最關心嘅咧就係講緊已經咧成個隔離病房咧就已經。即係開始已經爆煲啦，就唔夠用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如果呢啲病床唔夠嘅話咧，而家醫管局咧就準備開二線嘅病房。咁但係即係得唔得咧？同埋即係個規格咧，見到好多醫生話未必咁啱規格喎、啊 係啦，咁但係見到其實個二線病房一樣有負壓裝置，咁而醫護人員個設施其實應該都係即係跟足翻本身一線病房嘅設施，咁其實聽落咧應該就係個保護應該係暫時係足夠嘅。不過市民係咪應該要自律啲喺呢14日裏面即係咁危急嘅關頭，你話嘅係減少啲聚集，因為幾唔好一樣嘢咧，就係呢幾天咧，我仲聽到大家都喺度轉緊一啲唔同嘅方式，話唉，我冇犯過任何規例啊，不過咧就我聚會咧就分三張台，但喺埋一間房度，咁依然係即係啲聚集，其實非必要嘅聚會的話嘅，其實即係為咗減低疫情嘅，就應該可免則免。 係啊，咁有啲即係報章啦，都有啲記者啊去到一啲酒吧區咧，都發現。有某啲酒吧咧，仍然係即係喺過去禮拜日晚啊，都企得幾密嘅，有好多人即係飲酒都繼續飲啦，同埋都雖然話而家規定咗人數係要比正常嘅入座嘅人數係要一半到，咁但係有好多酒吧都見到係都企得幾滿下嘅嚇，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即係每個人都要出翻力啦，就係唔好有多個人入院嘅話咧係。令到咧成個醫療系統嘅負擔加重啦。咁嗱，而家嘅焦點咧就係、是隔離病房咧，醫院嘅隔離病房咧，基本上咧就已經係爆滿嘅啦。咁跟住落嚟點算呢？醫管局就話開一啲二線嘅病房啦。嗱喺電話裏邊咧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許樹昌你好啊， 係你好。 嗱咁而家嗰個隔離病房，我有啲問題，數字上嘅問題，想揾你澄清一下嘅咧就係、是、嗱，而家根據政府嘅講法啦，有550多人係留院啦，要住喺隔離病房啦。嗱，根據政府嘅數字咧，而家嘅負壓病床就1012張就。用咗65%啦，咁另外負壓病房就用咗77%啦。咁嗱，當然啦，大家都明白，因為有部分嘅病床咧係一啲俾細路仔用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深切治療部嘅病床。咁而家睇翻呢個數字咧，係咪代表其實已經隔離病房係爆滿咗噶啦，唔可以再容納多啲人噶啦？ 都接近飽和噶啦，如果使用量 嚇、啊， 所以而家真係要諗其他方法。咁嗰、那個將普通病房轉做二線隔離病房，就係其中一個短期嘅措施咯，可以話。 啊，而家就準備係咁做啦，但係都係得400張啦，亦都有啲醫生或者護士話咧係唔係好合規格嘅，你點睇咧？ 哦，佢嗰、那個佢裝咗啲抽氣扇，咁佢可以製造到都係每小時都可以換到空氣12次，不過就冇。不是單人房嚟嘅，你講緊可能是4-5個人一格咁樣咯，咁仍然都是負氣壓嘅。咁你呢啲房咧就適合俾嗰啲係康復緊嗰啲新型冠狀病毒嘅患者咯。就如果啱啱確診就唔好入去，因為啱啱確診嗰啲個病毒量高啲啦。咁所以你盡可能都係用翻嗰啲康復緊嗰啲咯。 系嗱，咁而家即系医管局嘅讲法咧，就系话准备将嗰啲康复紧嘅病人啦，个标准就系冇发烧啦，距离出现病征10日啦，冇呼吸道感染，冇辐射，唔使用氧气，同埋个血液检测系见到嗰、那个即系病毒量啊，各样系有进展嘅。你觉得即系呢一啲嘅标准系都足够噶系嘛？系啱嘅。 呢、這个都适合嘅，因为我哋都知道嗰个病人嗰个病毒量咧系发病嘅第二、第三天追到最高。去到第一个礼拜尾，佢已经开始系跌噶啦。咁第一个礼拜尾即系第七天到咧，病人嗰个抗体又开始出现咯，开始打紧个病毒。咁所以去到过咗第10日咧，其实病人嗰个病毒量已经系去到好低噶啦。 咁如果系咁嘅话，你见到400张嘅二线病床咧，似乎根据而家嘅即系占用嘅速度咧，应该都好快。会满咗啦，跟住又可以点做啦？ 部分嘅医院咧，仍然都可以将嗰啲普通病房计做啲装修去改装嘅、不过始终都有个上限嘅 咁而家唯有希望就係跟繼續嗰啲新增個案係唔好不斷咁樣增加咁高啦，就希望係個遲啲可以啲措施生效咧，係可以嗰個確診個案係可以回落啦。因為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你三月中即三月開始嗰啲香港人係喺歐洲北美嗰度翻嚟咧，咁呢班人就係有部分人真係會發病噶嘛。咁嗱，十九號開始咧，就因為已經全部係強制家居檢疫隔離啦，咁相對上咧，佢哋影響到社區爆發嘅機會就係冇咁高嘅，因為已經係家居。而家問題就係十九號之前嗰班係自由人咧，部分人就可能將嗰個病毒就散咗入社區啦，已經。咁就係佢要發病嘅話咧，佢去到四月一號咧。十四日發病期內已經發曬嘅咯喎， 係。 咁佢製造咗個社區群組，我又俾多十四日佢。咁可能你講緊去到四月嘅第一、第二個禮拜咧，如果要發病嘅，應該係發曬出嚟。咁希望唔會再有啲新增嘅不明來歷嘅群組出現咯。 嗱，咁而家呢個情況，如果真係有繼續再增加嘅話，香港仲有咩地方可以愛嚟即係去醫呢一啲病人咧？ 嗱，咁佢有啲新醫院起咗，但係未完全使用啦。譬如嗰啲大嶼山醫院啊，你可以睇下會唔會考慮可以用得著啦。咁另外最後嘅關頭咧，就可以學英國、歐洲，佢哋就係將嗰個會議展覽中心咧，將部分改裝做一個臨時醫院，要嚟照顧嗰啲輕微嘅個案同埋嗰啲康復緊嗰啲個案咯。 有啲講法話，即係喺檢疫中心或者家居即係自己隔離。即係一啲輕症嘅話，咁又係咪一個辦法呢？ 嗱，香港咧就嗰個居住環境咧就比較擠迫啲啦。咁如果你係當然啦，如果你居住環境你有自己獨立嘅房間嘅，而屋企又冇長者、冇啲長期病患者咧，咁啲個別情況咧係可以考慮用呢個途徑嘅，因為佢過咗十日、十二日咧，其實嗰個病毒量已經係好低。如果佢又唔使聞氧氣，個肺片又係已經進步緊，佢又唔需要再俾抗病毒藥物，咁佢都係等出院嘅啫。咁如果係即係個別情況，你又冇啲中轉地方可以安置佢咧，咁個別情況佢屋企又有自己嘅獨立房間，或者最好有埋洗手間。咁呢啲情況之下咧，可以考慮喺屋企嗰度係休息多一個禮拜。 系啦，听你讲咁，其实而家积累咗嘅经验，同埋我哋对病毒嘅认识，可唔可以话即系啱啱发病嘅时候个感染力系最大？到咗十日之后咧，虽然身体里边仲有病毒，但系即系话传染其他人嘅机会会细啲，可唔可以咁讲？ 相对比起头嗰十天咧，其实佢个病毒量已经跌到好低。佢感染到人機會就好微嘅，其實咁嗱，當然啦，如果佢屋企有長者有長期病患者，咁就可能唔係咁合適咯。但係譬如如果佢有自己地方，自己有獨立房間嘅，咁如果你真係冇其他中轉嘅地方可以係俾佢哋繼續休息咧，呢個都係要思考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鄭聖龍 係教授，我想問一問咧，即係除咗我哋減少嗰個接觸之外嘅，其實一般市民仲可以做啲乜嘢？ 而家嚟講都係盡量係繼續拉闊嗰個社交距離啦，嗱，盡可能都唔好去參加嗰啲聚餐啦。如果你真係要參加嘅話，要跟翻而家政府嗰啲措施咯。你真係要係唔好多過四個人啦，啲台又係比較擺得疏啲啦。食完嘢之後就戴翻口罩啦，咁都係要跟翻呢啲措施。你有恆心行一段時間咧，呢個相信拉闊咗嗰個社交距離咧，都仍然有效係減低嗰個社區嗰個感染嘅。 咁見到喺英美歐洲嘅疫情咧，似乎都仲有一段時間啦。喺未來嘅日子，即係會點樣樣影響香港咧？嗱，仲有飛機嚟緊嘅喎。 係嗱，咁而家喺歐洲北美嘅嗰啲確診數字仲係上升緊嘅。佢哋就即係處理得比較唔係咁好啦，冇好早做圍堵，咁而家已經爆到係社區都周圍都有嘅啦。咁所以佢哋仍然都係嗰啲旅客咧，仍然都有可能將個病毒咧係帶去其他各大洲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住嗰個情況咧，那個措施咧就暫時都唔可以鬆懈嘅。 咁如果咁睇嚟咧，係咪？这个病毒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都会延续一段几长的时间 我相信都会了，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数字呢每天还是上升紧。还有他们一早已经投降就不做围堵，那么社区就是这样爆。所以呢现在就 去到如果遲啲係香港暖啲咧，到就到南半球係冬天啊嘛。南半球冬天嗰時，可能澳洲、紐西蘭又會可能會爆發，又會好犀利喎。咁亦都有可能係嗰啲旅客又將個病毒又帶翻去北半球。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循環，出現一段時間都唔定。直至到去2021嘅中期，如果有疫苗咧，部分人就可以打疫苗去，就有個抵抗力。 係咁，但係譬如夏天咁，亦都見到，譬如馬來西亞。都係熱㗎嘛，都係三十幾度嘅天氣，佢都照樣有爆發喎，係咪即係代表住其實喺其他地方睇到嘅情況係，即係夏天或者炎熱嘅天氣都似乎對個病毒嘅影響唔係好大咧？ 哦，因為呢個係一個全新病毒，你任何人都冇接觸過，咁無論你係咩地方，你感染到咧都好容易受，即係會受感染嘅，接觸咗佢。咁天氣熱咧唔等於話佢係會消失嘅，只不過相對冇咁活躍啦。 係。咁其他嘅譬如其他國家，譬如南韓啦，或者見到澳洲咧，佢檢測咧，似乎嗰個數字都幾多嘅。咁你覺得，譬如再下一步嚟講，香港係咪應該增加一啲社區嘅檢測，去睇呢個病毒究竟喺社區存在咗幾大嘅比例咧？需唔需要？ 冇錯冇錯。嗱，盡可能當然啦。如果你嗰個實驗室個能力係好大嘅話咧，你越測得多咧，你就越揾到邊啲係帶病毒。亦都可以盡快隔離佢哋。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衛生署加醫管局咧，佢每日承受到嗰個數量咧，都係有限，大約係2000多嘅啫。如果你可以係廣泛啲咁樣驗咧，就一定係幫你揾到邊個帶病毒，你都可以盡快隔離佢。 但係其他譬如我見到中大都有人都有同人驗㗎，仲有其他嘅學院有冇可能係增加呢啲檢驗咧？ 就算你揾埋嗰啲私家醫院去幫手咧，都係有一個有限嘅數量嘅，始終咁一定要係盡量驗。如果你係真係廣泛啲咁驗咧，就控制佢反而係用嗰個疫情係更加會好啲嘅。 好啊，好，唔該曬你，許樹昌，唔該曬，係。许树昌是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啊，曾盛龙 系 系啊啦，系啊， 我谂听下教授咁讲啦，即系其实我哋都即系作为市民嘅，应该系保持一个即系适当嘅距离啦，真系唔好做一啲聚餐啊，或者一啲即系不必要嘅聚会啊，因为我见到坊间上面都有唔少人都系继续约紧食饭，亦都喺度即系转紧空子，话睇下有咩方法系可以避开啲规例而做一啲聚会嘅。其实对个疫情或者即係對個社會嘅影響其實係大嘅。 係嗱，見到就係而家喺歐洲啦，或者係英美啦，都仍然係一個，尤其係美國啊，仲係啱啱好似大爆發嘅開頭咁啦。咁睇嚟就算啦，如果好彩香港可以即係圍堵到啦，個個案唔繼續咁樣升啦。個問題係可能封關啊，或者係好嚴謹嘅一啲即係限制社交距離嘅措施，可能都要繼續落去。對於成個經濟啊，所以大家嘅生活都似乎唔係短時間可以改變到。 係啊，其實都唔係短短14日可以即係解決得到嘅事，因為其實都聽到啦，或者話唔同秘魯啊，或者其他唔同國家嘅滯留人士，你話都港府都係安排緊佢翻嚟嘅。咁究竟翻嚟嘅隔離設施夠唔夠咧？咁入咗社區之後又點樣咧？咁呢個都係會影響到未來疫情的發展。 是啊，還聽到有些朋友的說法，就是其實有很多在譬如英國美國讀書的同學呢，都是想回來的，但是呢就買不到機票，即是或者飛機位是不太夠的，即是說可能即是回來，即是回來香港的這一堆的人潮呢，還可能會繼續回來。 同意同意。 大家听紧嘅朋友，有啲乜嘢意见想发表咧？对于呢个情况，对于而家医管局咧开一啲二线嘅病房，有冇医护或者任何喺医院工作嘅朋友，又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有黄先生啊，黄生， 黄 生，请讲。 系啱啱头先咧，卫生署开完嗰个会嗰度咧，先至就话收到39，仲有39个人喺家居隔離，即係因為佢冇病 確。我哋一陣都會講呢個問題啊，即係講緊嘅就係有啲人咧係確診咗，但係咧就要喺屋企咧係等緊政府通知，究竟入醫院入去邊度啊？有啲等咗一兩日啊嚇。 因為佢有啲住劏房噶嘛，咁佢冇煙型水隔噶嘛，咪社區大爆發咯。咁另外嚟講，你會聽好奇怪嘅就係尋日記者會啲人問衛生署，先講翻出嚟話係有咁嘅事。咁啱啱好早返轉頭兩日前，咪大陸開始唔俾我哋香港人過大陸都要檢疫14日囉。啱啱好時間係 match 囉。 即係我而家覺得好荒唐啊！可能大陸知呢個消息，我哋香港人要自己去揾翻轉頭，即係唔好講埋頭先嗰個衛生署嗰個答嗰個張醫生，有啲就我唔係好清楚，我而家呢刻唔清楚。喂，唔好學埋嗰啲咁嘅《環球時報》咁講嘢啦！香港以前唔係咁嘅新聞，因為點講咧？我哋香港市民居民要知道發生咩事。即系点讲咧？而家我起码知道咗，我而家出街我特别小心，一买完嘢食即刻翻屋企啦。因为而家你变咗嚟讲，佢喺个社区度，咁佢屋企人受感染，佢都去买嘢食噶嘛。 系 咁啊，真系咁。今朝亦都好简单。阿袁国勇讲话喺家居检疫，阿何柏良都话唔可行啦。即系而家大家都喺度叫做丢紧，应该系用边个 policy？ 我觉得就系话，总之系有确诊嘅人，你即刻你搵乜嘢？太空管而家都唔開啦，咁你咪開個太空管嗰啲接咗佢入去做隔離咗先咯。因為你而家好多阿郭家麒都話開會展噶， 係 而家即係總之你唔好俾嗰啲病菌留喺個社區度，由得佢發落去。因為點解佢同屋企人一齊隔離嘅時候會互相交叉傳染？咁你見到郎朗啊，訪問阿郎朗，佢寧願翻上海都唔翻嚟香港。郎朗係特區人嚟噶。佢移民咗嚟香港嘅，佢寧願翻上海。你見到電視嘅訪問啦，係咪？ 多謝黃生的意見。黃生都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剛剛大家在記者會上聽到很多記者都問一些官員，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是明明通知了他確診了，因為那些人在家居隔離的，那在隔離的時候做檢測跟著確診都要等成一日甚至更長的時間才找到病房給他們入院。 咁歐嘉倫，就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我哋個即係個疫情可能會維持一段長啲嘅時間，政府應該就係應該行多一步，例如可能機場博覽館咁，嗰邊會唔會先做一啲即係設施係可以預計就係將來會有如果有機會有社區即係再有爆發嘅時間係可以調用呢啲設施咧，就唔係到時真係好唔夠二線病床啦，先至去再諗呢啲設備咯。 係咁，好似剛才許樹昌咁講啦，其實都有。譬如話東涌嗰間醫院都未開得曬㗎，之前嘅講法話，咁可唔可以話改裝下啲病房，或者好快咁樣可以搬啲人入去咧？最多一個大病房住少啲人啊，咁係咪即係得唔得咧？咁我諗呢啲辦法咧，即係大家都要諗啊，醫管局都要諗，政府都要諗啦。好啦，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聽一節新聞先。 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同一节目说，现在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估计短时间之内可能出现单日超过100宗确诊。他说，让病情稳定的病人在安全情况之下离开医院可行，但他们仍然有传播风险，政府要为他们做好有效隔离，确保隔离处所排污系统安全。他又建议紧急立法市民要在公众场合戴口罩，亦都唔能夠排除需要實施戒嚴。日本朝日電視台引述消息人士報導，2020東京奧運嘅主辦單位正協商喺出年嘅7月23日舉辦奧運嘅揭幕禮，目前正喺討論嘅最後階段。東京奧組委朝早舉行會議，主席森喜朗話：希望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今個星期之內同佢通電話，以決定奧運揭幕嘅新日期。日本放送協會昨日指出，奧運最有可能在明年的7月23日開幕，8月8日閉幕。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預測多雲，明日早晚有幾陣雨同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緩北風，明日漸轉吹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三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喺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快线啦，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而家咧介乎黄金海岸至到海事训练学院呢一段咧，都仲系有车龙等待消散。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快线曾经有意外啦。咁而家咧黄金海岸至到海事训练学院呢一段咧，仍然系比较多车繁。忙一啲，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相当之多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段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的情况，而家成日见到新增个案，是不是很严峻咧？我哋港大微生物学系的讲座教授袁国勇， 而家的情况非常之严峻，很多市民都已经冇再注意个人卫生，以致咧而家有少少进入失控的状态。如果你跟咁嘅数目去做咧，随时我哋跟住有2000宗本地个案出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喺郑成龙喺电话里边啊。 欧嘉伦好，大家好。 系啊，咁我哋刚才讲紧嘅咧，就系即系而家喺香港嘅隔离病床咧，基本上已经爆满啦。咁但系你睇翻嗰个数字咧，咁其实未爆满嘅，因为咧啲医院咧根据医管局所讲咧，就系七八成或者用咗八九成咁啦。咁但系点解话有一些病人是在家居隔离的时候确诊之后都是没有病床让他即时入院呢？原因就是似乎个病床就是有很多，就是虽然说有些空的病床，但是呢在一个病区里面如果有几张病床的话，这个医管局说的就是如果摆了一个怀疑的个案的病人住咗入去嘅话咧，就唔会放其他人入房噶啦。咁因为怕传染啦，咁因为如果佢冇事嘅，可能惊其他人传染佢啦；佢有事嘅就惊佢传染其他人啦。咁所以咧，虽然话即系好似睇个数字咧，仲有病床剩嘅，咁但系咧就唔系随便可以放人入去吓。 系。我諗見到咧，就係其實我哋有必要係將嗰啲即係隔離嘅空間咧，係即係擺得開啲啦，同埋另外就即係應該係以數量上面要倍增咯。我見到咧，啱啱有一個工程師咧就 send 咗一個圖俾我，咁佢就話咧，其實喺我哋個機場嗰個展覽中心啦，其實係可以改裝成為啲帳篷嘅呢個即係隔離區，咁啊可以做到784張病床。 即是在个室内 做， 室内做，然之后摆啲帐篷， 係啦，佢話英國咧就有個即係有個設計咧，就都係咁樣嘅。咁如果香港做咧，佢哋問過咧，就無論材料同埋設備咧，應該兩個星期就可以做到784張病床。 嗯，咁啊，即係我諗，即係政府或者醫管局都要諗下啦，即係預防最壞嘅情況會出現啦。嗱，咁喺過去嘅幾日咧，就大家都會關注嘅就係開始有病人咧確診之後咧，留喺自己屋企就等。政府等醫管局安排入院啦，但係有人咧就等咗好長時間，甚至咧佢係住喺一啲劏房裏邊咧，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啦，屋企人會唔會受感染咧？咁嗱，電話裏邊咧有油尖旺區議員李國權嘅，李國權， 係大家好， 係啊，咁你都有個街坊係呢個情況，咩情況？ 係冇錯，我自己區裏邊咧，基隆街裏邊都有一個區裏邊第二個確診啦。咁其實佢係劏房户嚟嘅，咁就一劏五，咁就佢同媽媽一齊住二百零尺嘅一啲位置啦。咁但係喺上個禮拜六夜晚正式收到通知佢係確診，咁但係去到咧，直接去到今日下晝咧，佢先被安排去到屯門醫院咯。咁呢段期間佢因為就打嚟揾我求助啦，咁就同我講話唔理解啦，點解佢確診咗都居然唔係要去接受治療，同埋佢最擔心嘅其實係同佢同住嘅媽媽啦，係啊，因為媽媽係未確診，亦都冇隔離啦，咁佢住緊附近，佢一劏五啊，仲有嗰四户咧，其實都好驚，係啊，喺第一晚知道咗佢確診之後咧，其實有住户已經即刻搬走咗，有錢有能力嘅即刻去咗酒店住啦，係、啊， 即係佢周圍啲隔離鄰舍都即係走得都走。 是冇错冇错，因为真的怕，因为知道确诊者居然不是去医院，是留在原本的单位里面。 有没有研究过即是条渠怎样，条喉怎样，还有是不是共用洗手间的？ 有找他谈的，但老实说我都不敢上去，应该都没人敢上去。有跟他谈过那个就是U渠啊、隔气啊那些问题，都提到街坊即是尽量给那个渠口位有水，因为怕即係劏房嘅設計，佢嗰啲氣體啊會倒流嗰啲問題啦。咁另一樣咧就係、是、我估啲居民咧都係冇辦法避免得到嘅，就係個空氣流通係啦。咁、那、嗰個單位咧，其實佢就係而家好傳統都好普遍嘅，喺油尖旺區見到嗰啲鐵閘都冇埋噶啦，大木門。系啦，唔透風嘅，系啦，跟住裏面就分開五個單位咁樣，咁透氣嗰個問題對於佢嚟講又係一個好令人擔心，係咁，所以如果有確診者係住劏房户嘅，仲喺翻個單位裏面嘅話咧，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啦，即係唔係一個醫學嘅感覺，但係即係憑常識嚟睇咧，嗰、那個透氣嘅程度咁低嘅話咧，要感染到疾病即係嗰個病情嘅話，其實就真係會好容易咯。 嗯，咁其实即系医管局咧，应该考虑埋边个要优先送院。如果真系要拣嘅话咧、嗯，应该系会睇下个居住环境去决定，系咪咧？ 我觉得呢一个一定要考虑嘅，因为咧佢冇理由考虑佢隔离唔到咧，谂佢附近嘅人会受嘅影响有几大嘅。系啊，对于呢啲劏房嘅 case 嘅个案咧，我哋真系觉得即系政府。第一啦，佢最好就預計得到，唔會出現呢一種係安置唔到嘅情況啦。咁萬一真係出現咗呢種狀況咧，我覺得兩樣嘢嘅。第一樣就係佢判斷嗰個環境係咪適合佢仲留喺度先。第一就係、是，第二如果佢真係留喺度嘅話，確診者我講，佢真係留喺度嘅話咧，其實有冇指引俾佢咧？因為咧，我同呢位確診者阿黃生咧傾咗即係琴晚傾到今日嘅，我哋都其實去到而家呢一刻為止，除咗叫佢留喺屋企之外咧，其實冇任何指引俾佢嘅。咁佢好好嘅，佢好有品啦，係啊。咁佢就都呼籲埋媽媽留喺屋企，唔好影響到人。咁但係佢其實手帶都冇喎，聽佢講係啊，即係佢落咗樓去買飯，其實真係唔知冇人知喎。其實會係啊。咁究竟 係咁 呢一種處理方法點算咧？係啊。 咁你知唔知佢譬如佢而家佢媽媽即係阿黃生嘅媽媽，理論上都係密切接觸者㗎啦，係嘛？ 係冇錯。 咩環境啊？使唔使話要去檢疫中心啊，或者點啊？ 嗱，而家咧，因為咧就我估佢應該四點零五點左右咧收到呢個衛生署嘅通知咧，都要佢去嗰個隔離中心。咁、我之前有問過佢哋程序嘅，佢哋應該係先會送咗去隔離中心。之後先至做檢驗，咁如果驗到佢係確診嘅，先至會帶翻佢去醫院咁樣。咁而家佢應該佢臨上白車之前咧，有同我電話有聯絡嘅，佢就應該會去駿洋邨咯。 咁所以即係而家你有你嘅街坊啊，黃生佢嘅情況都係都算係輕微定係點啊？ 我聽佢講咧，佢之前有發過燒啦，咁退咗燒，但係咧喺逗留喺劏房裏面期間咧，佢開始有嗰啲比較特別嗰啲症狀，譬如味覺開始喪失啊嗰啲咧，食嘢冇味啊咁樣，嗰啲完全有嗰啲病徵都係啦。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佢應該要盡快要翻去醫院嗰度接受治療咯。 好咁啊，希望佢即係平安大吉啦。唔該曬你，李國權。 好，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李國權係油尖旺嘅區議員啊，鄭成龍啊，係啊，其實而家都算唔知係咪睇個數字咧。嗱，雖然話有五百幾個病人仲係留院治療啦，咁根據醫管局嘅講法，就而家係五個嚴重，五個危殆，咁睇嚟大部分病人都係穩定嘅嚇。 係。咁但係喺呢個情況，社區究竟有冇幾多潛在即係本身帶住病毒嘅市民呢？咁呢個都係未知道嘅，咁所以都係重複都係咁講啦，即係保持個社交距離嘅係重要咯。咁同埋即係當可以有進一步準備嘅時間呢，大家都應該係即係有啲措施係可以幫到即係懷疑確診嘅市民，例如可能唔同嘅區議員係咪可以即係幫手去即係幫佢哋買一啲嘢食啊，唔需要佢哋落街啊，或者點樣處理啊？咁我諗呢一啲協助都係要提供噶啦。 係，同埋有陣時即係患咗病，可能未至於好嚴重或者危殆咁，但係咧，好似剛才李國權所講啦，即係譬如佢個街坊都會即係喪失味覺啊，有啲講法會喪失嗅覺、味覺。 係。 咁有啲講法就係、是、就算翻即係出咗院之後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喘氣，咁但係就未知道究竟係咪長期啦，咁所以免得過就免啦嚇。 同意 嚇，咁大家有啲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劉女士，劉女士， 係大家好啊， 你好。 其實咧，今日聽見呢個咁嘅信息咧，話有人即係嗰啲家居隔離嘅都證實佢哋感染咗咧。這個問題出現呢，其實政府在一開始容許那些人在家裡家居隔離是什麼，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決定呢？我的擔心就是這些情況一見都嫌多啦，是不是現在出現急了，還要去那些人是住劏房，你想想你住一個劏房環境，你在住了幾天，然後你再證明他確診，那那幾天之這幾天大家的相處的時候竟然發生了什麼事呢？是即是如之前某些醫生所說的，已經令到社區會更加容易顯得個爆發呢。一開始你要將這些人家居隔離這麼難的情況底下，我不明白，又說有酒店肯拿這些房出來給政府租來做家居隔離，為什麼你不做這個方法呢？起碼你不要讓他有一個社區的爆發機會。 我想政府的其中一個想法是你計算一條數，每天可能有幾千人，現在家居隔離的人是上萬計的，所以要找酒店可能不容易。 你要想一個問題咯，就是說你一點解要讓他回來咯，因為 你如果完全封營就由得在那邊他自己有一個安排去算數咯。你而家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你自己將一啲好多個炸彈擺曬喺自己個地區度啦。咁嗱，我唔係黑心話即係咒嗰啲人啦，但係明白就係而家顯身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佢自己個苦，即係同一條主人都驚啦嚇，係咪啊？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既然有一個咁嘅 case 嘅現況發生，咁你真要好好檢討一下啦，喺邊個再尋求多啲空間，同埋我好清楚一樣嘢，嗱，即係類似一啲叫做青年旅社嗰類嘅，都係可以做一啲叫家居隔離嘅工作嘅，唔係一定話就係酒店模式嘅。仲有記住，而家後期接收翻嚟呢班人，佢哋一定要自己俾翻相關嘅費用，去承擔翻係自己自負責任。唔係永遠將呢樣轉介政府上，政府而家叫佢交就發隔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唔想再負擔一筆費用，佢俾你做家居隔離嗰十四 day 啊嘛。 咁可能錢唔係一個，錢未必一個大問題嚟嘅，反而係政府嘅解釋就係話，喂，佢哋香港人嚟噶嘛，根據基本法，佢哋有入境自由，要俾佢哋入嚟噶嘛。 咁睇下入境自由嘅過程裏邊就係要點樣安排好個家居隔離嘅問題咯。如果佢唔係自己住自己屋嘅，佢係住劏房嘅。咁你就要用，即、就、係、是、要用一個即係好， 明白， 要問清楚。嗱，好似而家有人一樣咧，佢係露宿者， 你根本就冇地方俾你做家居隔離一樣啫嘛。你而家檢控咗一個成功個，你其實變相你都係擺喺去監獄做家居隔離。 明白，多謝劉女士嘅意見啊。鄭成龍點睇咧？ 係，我諗即係頭先你都講到啦，歐格蘭都講到就係香港人真係有出入境嘅自由。咁同埋我哋覺得就係唔應該係將我哋香港人咧就留喺外地一啲即係唔同嘅地方未必受到治療嘅，咁係可以嘅情況之下應該帶翻嚟香港。咁頭先你個講法係我嘅觀察係一樣嘅，因為其實喺國內落嚟香港，其實喺個口岸度咧，其實係唔少人嘅。每天的話嘅可能係上千人過嚟，每一個人都安排一個隔離嘅地方。我相信香港真係冇辦法可以有一個即係咁嘅安排，加上酒店唔係所有酒店咧都適合做隔離或者咁嘅情況，因為有好多開唔到窗啊，有好多個空調嘅問題啊，咁呢啲係要處理。咁我都相信喺冇辦法的情況之下，家居隔離咧係一個即係唯一一個選擇方案咯。 嗯，好，嗱，電話裏邊仲有李先生，李生 係。系两位你好， 你好， 系啊，就啊啱啱我听见医管局发言人咧，即系佢知唔以对，竟然俾记者系揭发有39个家居确诊病人，喺劏房里边，即系我哋住紧隔离，其中有机会佢就系确诊，系有带病毒嘅，咁啊俾我好恐怖就系、是。我哋嘅官員咧，係唔係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係學咗林鄭月娥嘅嘢，就係即係你哋啲市民咧，你哋唔好向我提議，我係唔會聽你哋嘅意見嘅。就而家就係俾我感覺就係、是，即係好似有個女警，佢就係我拒絕戴口罩，我係確診，我都唔會對向醫護人員戴口罩。你。有記者問林鄭月娥，你會唔會譴責佢？林鄭月娥一句都唔講啊！即係俾我感覺就係特權人士咧，佢就有呢啲特權，就係、是、我有病毒，我可以唔戴口罩，我對住你啲醫護人員，我係差人，所以我就有特權。 多謝李生嘅意見啦。咁啊，警察對於呢件事咧，警方嘅發言人咧都話唔好意思啦嚇，咁啊叫做道咗歉啦。咁但係咧就係剛才講到就係、是、其實即係醫管局咧就佢就冇話隱瞞嘅，不過喺佢嘅每日嘅公佈裏邊咧，俾記者嘅一個表裏邊咧，都列出咗咧就係有好多嘅確診患者咧係住邊間醫院係要待定嘅。咁呢一份嘅表格裏邊咧，其實都話咗俾記者知咧，都未入到院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問題咧，都係佢哋要面對啊！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高新科技產業嘅特色係三高：高投資、高風險、高回報。香港係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資金籌集方面一定唔係問題啦。 理工大學常務及學務副校長魏炳剛： 全球化同埋背靠有14億人口嘅中國內地市場，亦都唔係一個問題。再加上中國內地嘅強大工業製造能力，香港要成為地區甚至世界嘅科創中心，可以話真係萬事俱備。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點。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而家好多确诊病人咧，要等入医院啦，可能要等。甚至一兩日啦，咁另外就係、是有好多嘅病床咧，而家準備咧有400張二線嘅病床，咁呢啲二線嘅隔離病床又有啲乜嘢問題咧？個規格又係咪合乎標準咧？電話裏邊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啊，馬仲儀你好。 早晨，你好，主持人，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先啦，就系而家就话有39人咧系等紧分流嘅、但系睇翻嗰个隔离病床嗰个数字，又理论上有啲空床喺度噶，咁成个流程有冇得改善嘅咧？ 其實我哋睇咧啲數字，有啲空床咧，其實就第一有一啲空床係處身於呢、這個深切治療部啦，有一啲空床係處於呢個兒科病房內啦，咁所以佢係動用唔到嘅，即係作為一啲成年病人。咁有啲所謂嘅空床咧，其實係即係譬如我嗰間醫院係有嗰個隔離病床係起咗喺度嘅，但係佢從未啟用，因為冇人手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可以 at this moment 即刻動用到嗰啲咧，其實已經動用曬㗎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就所以個份母係睇嚟好大啦。其實個份母係有啲發水嘅成分嘅。咁其實即係運行緊用緊嘅已經用曬，所以就有啲病人需要等待。而你話即係等待咩時候佢先會等到位咧？因為出院就難等嘅。通常我哋就係而家各個醫院都開緊嗰啲二線病房咯，透過就係將啲穩定嘅病人送咗落二線病房，咁就封咗佢個一線病房嚟收呢啲新嘅確診病人咯。 嗱，咁個二線病房咧都係啱啱改裝啦。咁喺成個安全規格方面，你哋點睇啊？ 其實我啲二線病房咧，有啲初步嘅改裝工程都即係其實做咗一啲時間㗎啦。咁樣就譬如話佢本身可能當最近裝修嗰陣時候都要加咗一啲可以令到佢製造負氣壓嘅裝設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可能佢係之前冇運用過，咁而家我即刻就推咗佢，就開始即係運用啦。咁其實就即係二線病房咧，都要同病人講一講個原理係點嘅。第一咧，就唔係話對病人嗰個嘅即係照顧啊，嗰啲有二線嘅，即係其實病人個照顧冇乜影響嘅。但係就係因為可能嗰、那個譬如話嗰個病人嗰個診室區同埋個公眾地方區只有一道門啦，咁或者其實因為一道門嘅關係，或者中間個氣壓嘅穩定性嘅關係咧，其實所謂二線咧就係佢保護工作人員嗰個能力嗰度係稍遜嘅，咁樣所以就第一我哋會揀一啲比較穩定同埋傳染度比較低嘅病人啦，例如佢已經接受咗一啲時間嘅治療啊，又或者佢已經係相對地嗰個病毒量比較低嘅病人啦。第二就係我哋嘅喺嗰度工作嘅同事，哪怕佢係做緊啲文書工作，我哋都會著曬成套保護衣啊，同埋戴住 N95，基本上就你喺我病房就要著曬呢套嘢咁樣咯。 係咁，會唔會話醫護即係嗰個受到嘅保護會少咗咧？喺呢啲二線病房裏邊， 個風險係會高少少嘅，所以同事就一定係要著曬啲保護衣，同埋頭先我講戴住 N95啦，咁樣就亦都要我哋揀適合嘅病人啦。咁同事喺嗰度工作係辛苦啲嘅，因為你諗下四個鐘頭連續四個鐘頭都著住保護衣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揀一啲咧個病人個情況係急唔穩定嘅，因為同事喺嗰度工作其實都比較疲乏一啲咯。 有啲講法話甚至譬如醫生護士佢哋要換衫或者除咗啲保護衣咧，喺呢啲二線病房係冇地方咁做嘅，係咪咁嘅情況？ 嗱其實即係點講咧？嗱，我哋除保護衣或者著保護衣嘅地方咧，最好就係譬如一個單獨嘅地方，應該咁講啦。喺一線嘅病房咧，我哋通常咧就會有一個單獨嘅室咧，就著保護衣。咁而除保護衣咧，通常咧就係喺嗰個病人嗰、那個病室出面。有一道門啦，與第二道門中間有一個空間嗰度做嘅，咁但係咧就二線病房因為冇咗呢個位置咧，咁我哋可能除保護衣嘅地方咧就嗰、那個氣壓嘅裝置就冇咁理想啦。咁但係其實除保護衣嘅時候咧，最緊要其實就唔會話即係都係驚咧，你除完保護衣出嚟就有啲有。即係有污染嘅飛沫就即係掟咗落嚟啫，咁所以最緊要我哋就係嗰個同事，我哋劃分佢一個正常嘅位置除保護衣嘅時候，我哋就唔好有其他人喺附近啦咁樣。但係咧，本身個病房本身咧都有一定嘅氣壓，係咪有一定嘅空氣流轉嘅？所以只要你唔係同佢好近，或者唔好兩個同事一齊喺我個 area 度除保護衣咧，咁嗰個就可以達到基本嘅安全咯。 喂，馬仲義啊，一陣我同鄭成龍都仲有啲問題問下你。新闻之后翻嚟倾多阵啦， 好啊， 好， 唔该你， 好一阵再倾，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4人曾经外游，有17宗是留学生，大部分是由英国回港。4宗本地个案未知感染源头，累计确诊病例682宗。卫生防护中心说，部分确诊个案找不到源头，如果患者去过人多地方，随时会大爆发，情况令人担心，劝喻市民尽量留在屋企。另外，医管局说，今日起会陆续启用大约400张由普通病床改装的第二线隔离病床，安排符合条件正在康复的病人使用，以腾空一线隔离病房接收新的确诊病人。另外，再有警员确诊，他今个月29号发烧，到明爱医院求医，前日上班期间没有和别人一起用餐，有戴口罩，但上星期五曾经和几个朋友去到西九文化区野餐。三个男人因为违反检疫令被判即时监禁10日至到3个月不等，其中一个31岁男人承认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提供虚假地址，他报称他求情时候说没有指定居所，申报假地址是不想被送到隔离营，裁判官批评被告罔顾社会安全，行为自私，判他即时监禁3个月。另外，两个男人分别因为想回乡探亲以及在家中隔离感到好闷而违反检疫令，分别被判监6星期和10日。政府欢迎裁决，认为可以给予社会非常清晰的信息，强调绝不容忍，重申违反强制检疫令是刑事罪，又说遵从强制检疫令对全港同心抗疫至为重要。日本本土感染新型肺炎人数突破1900人，57人死亡，新增死者包括著名喜剧演员志川健，他昨晚在东京都一间医院病逝，终年70岁。有日本喜剧之王之称的志川健主持过多个的综艺节目，深受欢迎，其中志川动物园的单元节目阿笨与阿尖最为港人熟悉。东京都至今有430人确诊，当局要求民众夜晚留在家以压制病毒传播。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拒绝来自中国、美国、南韩、欧洲大部分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外国人入境。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重申，未有计划宣布国家由4月1号起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过去一日新增近64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近85200宗，超越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意大利之后最多人染病的国家，再多812人死亡，累计7340人不治。当局说，全国大约12300个医务工作者确诊，相当于病例总数的一成半。卫生部发言人西蒙也都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当局又说，确诊病例已经由3月25号前的每日平均增加两成，下降至过去五日的一成二，主要因为过去两个礼拜采取的增加社交距离和限制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明日早晚有几阵雨和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北风，明日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啊，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嘅快线咧有意外，塞到丁九。咁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多车噶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有意外，排到去丁九。咁啊，所以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多车嘅。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回复畅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少少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住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喺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非常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噶。 将军澳隧道而家九龙入口去将军澳方向仲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九龙方面咧有个工程，早少少提大家，咁啊协和街嗰度咧凌晨会有工程噶，凌晨12:45至到清晨5:25，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启德楼至到物华街嗰段咧会临时封闭噶，咁啊工程期间咧所有车辆都要改用呢一个月华街落翻去观塘道嗰边嘅。协和街在凌晨时间会有工程有改道措施的。新界方面呢，除了刚才讲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段因为有意外塞车之外呢，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黄金海岸那段呢都是多车的。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广场至到美林村段都是多车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间呢记得要减速。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啦，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而家咧醫管局嘅隔離病房基本上就爆滿啦。今日咧有39確診嘅病人咧喺家居隔離之中咧，仲係等緊分配病房，係未入到醫院嘅。嗱點算好咧？電話裏邊咧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你好啊！仲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喺度噶，郑成龙， 系大家好，马仲尧，诶，马仲尧， 你好，大家好， 系马仲尧，我想问一下咧，就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个疫情都会即系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啦，咁我想问一下医护人员偏更方面，又或者系即系佢哋工时方面，系咪仲系能够可以应付得到，同埋个医疗物资，即系俾我哋前线医护人员嘅即系无论防护衣又好，或者口罩啊、面罩方面嘅，是否系亦都系去翻一个正常的水平啊？ 就我哋醫護人員嗰個翻期啊啲咧，其實就佢護士嗰啲，我哋都仍然以一個正常嘅編制嘅，儘量都唔希望同時有加班嘅情況啦。至於醫生咧，咁咧始終即係我哋第一。而家即係譬如比較大嘅醫院咧，因為佢哋喺呢個隔離病房病人數目比較多，咁佢哋醫生人手可以咧，佢哋通常而家我哋一個內科咧要分兩個團隊去當值，一個團隊就係做隔離病房嘅團隊啦，一個團隊咧就係即係普通病人嘅團隊啦，盡量做到即係處理隔離病人嘅醫生就唔好去見嗰啲即係剛病嘅病人啦。咁所以咧，即係醫生方面咧，就當值嘅次數係密咗嘅，大約唔同醫院啲唔一樣啦。大約可能即係平常你係譬如一個星期一個當值嘅時間啊，或者成個月係5左右。咁譬如有啲醫院而家我哋如果你喺隔離病房嘅團隊咧，你係可能係要一個星期兩次啊咁樣啦，即係3-4就一次啦。咁樣就係密咗啲，不過就因為我哋個概念就係都係同事可能只係幾個星期留喺呢個隔離病房啦，盡量都即係我哋都唔想話一次過召曬所有同事嚟曬隔離病房嘅團隊，已經聽日病人冇人處理，咁所以係會比較當值嗰啲時間會密一啲咯。咁但係我哋盡量都希望顧及同事嘅身心啦，即係休息嘅時間都盡量會關顧到咯。 係，阿馬仲儀，你個電話環境有啲嘈啊，可唔可以即係？近啲个电话可以大声少少，得唔得？差唔多系好啦。我仲有啲问题想问下，就系、是、嗱，有啲讲法咧，就系话而家咧，有好多嘅病人咧，譬如话佢喺留医10日冇乜嘢事之后咧，其实系咪可以 佢哋早啲出院咧，或者出院嗰、那個那個定義啊、要求啊，可以唔使咁緊，可以空翻啲病床出嚟咧？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咧？ 我諗嗰個出院而家個定義咧，其實都係根據之前一啲科學嘅想法啦，即係話我哋要有兩個嘅化驗結果係呈陰性反應咧，我哋先俾個病人出院嘅，因為就覺得佢嗰陣時就冇傳染性，咁我病人一出院咧，佢可以自由活動啊，甚至乎翻工啊各樣嘢。咁但係咧，發現原來要達到呢個目標咧，真係好唔容易啊，因為咧呢、這個病毒咧潛藏喺個人嘅體內都幾長時間。咁會唔會話即係個病人其實都好穩定啦，但有少少傳染性，我哋都俾佢離開醫院，但係可能佢喺家居再隔離一段時間，先翻返去社區嗰度活動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好值得考慮嘅，因為而家你係透過即係開二線病房嚟騰出啲空位收人，咁但係啲人都係扼架喺個醫院度嘅，二線病房亦都要人力物力。咁唯有呢啲人係離開個醫院，我哋醫院先係叫做有啲空間咯。咁、但係即係諗，如果你話即係俾佢哋喺家居隔離又得唔得咧？佢哋又聽唔聽話咧？會唔會中間以為自己好翻啊？又周圍四處遊走咧？個家居隔離個環境又可唔可以做到？例如譬如話有啲劏房户幾個人瞓埋一張床嘅，食飯空間又好窄小嘅，咁呢樣嘢都要考慮咯。咁所以亦都有人講話，即係會唔會係一啲大型嘅？比較户外一啲，或者一啲比較遠離民居嘅，譬如咩展覽中心啊，係做一啲好似方艙醫院咁嘅咧，呢個亦都係可以考慮嘅方向咯。 即係其他地方好多國家地區都已經係咁做嘅啦。所以即 係係㗎。 係，請講。 所以我覺得就呢、這個係可以考慮嘅。始終香港同外國比呢個問題係我哋係空間同土地嘅問題咯。咁而家就即係政府其實我都聽聞佢哋有咁嘅考慮嘅，不過仲係即係個行動就好慢咁樣咯。 好，唔該曬你，馬仲儀，唔該曬。 好，係，唔該曬。 馬仲儀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阿曾盛龍啊。 係。 係啦，即係其實而家都有啲醫生都係咁提嘅，就係話。因为如果要两次阴性嘅检查咧，真系要等好耐，同埋系佢哋反正就好似呢啲病人咧都好得八八九九噶啦。咁虽然可能体内仲有啲病毒咧，就放佢哋去另外一啲地方咧，就唔使占用医院嘅一张病床。 其实放佢哋一个即系我谂政府安排好嘅有隔离设施嘅地方咧，系比较合适嘅，就唔系放翻翻屋企啦。咁但系做呢啲设施的话，即系需时，同埋我谂政府好似头先我哋讲啦，都系要早啲行出呢一步。咁我知道如果重新起一个设施的话嘅喺室外嘅，需要用嘅时间比较多。如果真系可以调动到室内嘅场地咧，就应该会比较方便同埋易处理啲。 大辉哥啊，手下留情，乜嘢都讲噶喎。 冇问题啊，随便问啦。 喂，讲下你点样白手兴家得唔得先？ 唉，两餐温饱啫。 咁讲下你点解咁中意足球得唔得？ 同我好波有关咯。 喂，咁讲下你嗰间林大辉中学又得唔得先？ 冇问题。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大辉， 手下留情。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有一句说话用来形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非常贴切的，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当权者失势，他的领导班子通常都没得留低。时至今日来到现代文明社会，那这种这么具人治特色的情况还存不存在呢？今晚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刘兰昌会讲一朝天子一朝臣。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曾盛龙啊， 系 系啊，其实而家咧，除咗话英国有啲学生啊，都仲想翻嚟，未买到机票咧，我谂喺其他地方咧，有好多旅行紧嘅香港人啦，都处境都有啲麻烦啦。其中喺秘鲁咧，就系而家仍然咧系有80几个香港人咧系滞留喺秘鲁嘅，入境处嘅数字就86个啦，包括30几个旅行团嘅成员啊。咁由于秘鲁咧，佢哋咧就封国啊，基本上嗱，佢哋嘅感染个案咧。 確診數目又唔係話好多，590多，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嘅啫。咁但係咧就成個國家封曬啦，飛機都唔入得啦。咁結果咧有好多嘅旅客咧，而家就喺富斯科啊，依個富斯科就係、是去親旅行、去親秘魯咧，都知道係。那個是一個遊客中心嚟㗎啦，因為即印卡王朝主要嘅景點都喺嗰度啦。咁但係不幸地咧，佢哋而家就係封咗成個城啦，有好多人咧係喺個酒店度啦，或者係一啲廉價旅館嗰度被隔離㗎喎，而家嚇。 係，咁以秘魯個人口咧，即差唔多3000多萬咧，同香港比啊，真係冇得比啦。咁但係即以個確診數字嚟講其實真係相對少嘅。咁所以即我諗，相信國家都係用一個即佢哋嗰邊國家都係用一個圍堵嘅政策，都希望唔會有任何輸入個案過到佢哋國家咁樣。 不過啦，即我睇見嗱，雖然話嗰個確診數字少啦，但係真正染病嘅人呢可能又唔止咁少啊，因為嗱，啱啱喺前兩日咧就有個消息啦，就係、是、秘魯嘅衛生當局都確認咗嘅，就係、是、一個64歲嘅香港遊客咧，係一位男士嚟嘅，咁就喺嗰度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係去世嘅。咁佢係喺富斯科去世嘅，當時咧就係、是、同太太啦，係去秘魯係自由行嘅。咁佢係喺酒店裏邊去世嘅。雖然佢身即係佢咧係本身係有一啲高血壓同埋心臟病，咁但係去世嘅時候咧係冇入過醫院啦，亦都未確診嘅，而係喺佢去世咗之後咧，醫生先至確診嘅。嗱，呢件事可以見到嘅就係係咪其實個病毒都可能喺當地都係肆虐緊啊，即係嗰個數字可能都係低估得好緊要咧嚇。 我相信好多地方都係即係因為個檢測或者測量個數目係少啦，咁所以係會被低估嘅。咁但係呢一個 case 相對就特別啲嘅，就係、是、個病人好似係。是咪冇病徵呢？亦都冇尋求過任何，即 係、 醫生冇睇過醫生，亦都冇入過醫院嘅個情況，就好似唔係好一樣啦。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我諗即係有人去世，有香港人去世嘅消息咧，都令到即係滯留喺當地嘅好多香港人咧，都想快啲翻嚟嘅。咁問題咧就係、是、而家似乎入境處咧就話咧，好似話準備緊一個專機，咁但係咧。有一啲喺當地嘅香港人話咧，就收到入境處嘅通知咧，由富斯科經利馬翻香港咧，就要30000多元嘅嚇，要自己俾錢嘅。咁但係有冇飛機都未知嘅。咁好啦，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嘅，譚文豪你好啊， 兩位主持人好。 係啊，嗱，咁你都跟進緊喺秘魯嘅香港人啦，佢哋而家嘅情況，據你所知係點啊？ 其實一直以嚟咧，喺秘魯嗰度，佢好多嘢都係非常之變化得大快嘅，同埋亦都係即係順暢不及掩耳嘅。包括佢嗰陣時，佢話封國嘅時候，一封就封噶啦。咁所以就令到好多香港人都滯留咗喺嗰度啦。咁當然啦，頭先你所講嘅嗰個有一個香港人死咗之後咧，咁當然我哋都即係覺得係即係。深切慰問啦，同佢嗰個太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其實始終嗰啲香港人，我哋都諗辦法帶佢哋翻嚟嘅。即係當然你過去你會見到咧，特區政府咧喺呢一啲嘅包機嘅問題上面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做噶啦嚇。無論係過去好多種種嘅原因，咁其實有陣時特區政府都會派出包機去唔同嘅世界各地，然後接翻香港翻嚟。嗱，而點解秘魯呢一個地方，我覺得係一定要盡快接佢哋翻嚟咧？其實頭先講過少少原因，就係話佢哋嗰個嘅手段咧係好緊啊，做得即係譬如頭先你所講嘅，亦都有人咧係因為佢嗰間住嗰間旅館咧係有確診個案，咁秘魯政府直頭咧係派軍隊係守住佢哋門口，跟住成條街清走曬所有人。就零零舍舍得翻佢間旅館嘅人啊，淨係喺裏邊就唔俾佢哋出入，亦都佢哋因為嗰啲房咧係啲即係 backpackers 用嗰啲啦，咁變咗係一間大房裏邊可能有12個人嗰種嚟嘅，咁佢哋就困喺一個咁嘅地方喎，咁你可想而知，其實佢哋嘅諗法就係話，只要你唔好散播出嚟，我就唔理你裏邊嘅死活咁樣嘅，其實做搞少少。 係， 咁當然咧，亦都有最新消息就係話，佢哋可能都有部分頭先所講嘅旅館咧，就會搬一啲去酒店。 咁但係點都都好啦，佢都係講緊可能要隔離一至三個月喎，唔係好似香港14日嚟講一至三個月。咁所以即係嗰個情況咧，亦都係令人擔憂。 我見到官方嘅，即係秘魯官方嘅講法就話係即係全國封城，係隔離到即係緊急狀態，去到4月12號嘅啫。 12號 係咯。 4月12号是一紧急状态，去到4月12号。但是因为刚才讲呢，因为他那个旅馆里面有确诊个案。 哦、 所以他即是好像香港这样。 哦、 即是如果你有一个确诊个案的话，那你同你同一起住那些，那其实都会去隔离的嘛，是不是、 嗯嗯、 其实他的情况是这样。那所以就为什么是零零舍舍那一间的旅馆呢，就是会被隔离一至三个月。就是这样的。好了。即係我覺得喺過去呢幾日啦，都唔係幾日㗎啦，其實呢件事都發生咗十幾日㗎啦，即係呢個嘅秘魯封城呢件事。咁而最大問題係咧，嗰啲飛機其實唔係唔想飛，飛唔到啊，因為已經封咗。除非你係政府出頭嘅包機啊，咁你就總可以入到去。咁亦都有個難處係咩咧？就係唔係單單你有飛機就走到，而係講緊你點樣由酒店可以去到機場。因為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已經是封城，封城的意思不是好像以為只是不准入不准出那麼簡單，是講緊戒嚴的，現在講緊在秘魯裡面。 啊、 無論夜晚黑又好，無論日頭都經常是很多軍隊來到巡邏。那變成如果任何人呢他們離開酒店即走出去的話呢，是會被人截住的、啊。甚至乎剛才講過了，就是說就算有飛機離開，但是如果你沒有得到准許證的話呢，你都不可以離開酒店去機場的。在之前咧，曾經都發生過有兩個新加坡的女仔咧，咁佢哋咧就本來有班機係走嘅，咁但係因為封咗城關係咧，佢哋諗住啊無啦去機場走啫嘛，係咪？咁佢就照去，點知中間咧就真係被軍隊截住咗，跟住呢兩個女仔咧就送咗去軍營做隔離添。咁、所以即係嗰個情況咧，就唔係單單有冇包機嘅問題，而係你有冇領事館喺當地。同你申請一啲嘅特別通行證，令到你可以去到機場，咁所以成日嘅情況咧係差嘅。 政府出咗手未咧？出緊手未咧？ 政府講佢話即係努力中，咁呢個努力中，我聽咗個幾禮拜㗎啦，其實都。咁、直至到而家有香港人不幸身亡嘅時候，咁當然佢哋著緊啲啦，亦都即刻揾嗰啲嘅喺秘魯嘅香港人同佢哋講話。政府都打算安排包機嘅，咁但係係冇時間、地點、日期係全部未有嘅。 係你所知係咪有啲攞住 BNO 護照嘅香港人係走咗㗎？ 嗱，冇錯啦，喺過去呢幾日咧，亦都有啲人係走到嘅。譬如我都接到嗰個係攞住馬來西亞護照嘅人，咁佢同埋佢太太，其實太太冇馬來西亞護照嘅、不過就即係馬來西亞嗰邊就唔緊要啦，你即係同埋你太太一齊走啦，咁就。有班機就走咗，咁但係嗰班機其實咧就係、是、幾個國家佢哋夾埋一齊嚟到做嘅包機嚟嘅，即係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啊、日本啊咁樣，咁變咗佢哋嗰班機咧起飛之前咧，其實我已經即係盡量可以差唔多安排得到一啲香港人可以上到機，因為那個機其實離開咗秘魯之後咧，其實係去美國嘅邁阿密嘅。咁所以其實啲人都要再喺 Miami 嗰度再轉機，就翻去自己國家。咁但係佢就必須有個先決條件，就係要有一個美國簽證啊，旅遊簽證先至可以做個轉機。咁所以嗰陣時其實有八個香港人咧，其實係符合呢一個嘅條件嘅，利馬又喺利馬度出發。咁但係後屘真係趕得太急趕啦，後屘都係上唔到，結果都係得嗰個嗰一隊嘅馬來西亞。兩公婆上到機，咁而家頭先我先同佢哋講完電話，佢哋而家就去咗離開咗美國添啦，而家去到倫敦，跟住再倫敦再翻嚟香港啦，諗辦 法。但係好多人係而家喺富士科嘅喎，即係喺好遠嘅地方。 一半一半咧，一半一半咧，富士科同埋利馬兩個位置。咁但係富士科去利馬咧，其實係如果你坐車咧，係要接近20個鐘嘅。咁、所以一定係飛機即係當一程內落機咁樣飛一轉，同埋亦都有啲人係離開咗利馬嘅，即係唔喺利馬。市中心，咁所以其實成個過程係複雜，不過你會見到人哋國家都係咁樣做，人哋地方都係諗辦法點樣同其他國家嚟到聯合啊，組一班機啊咁樣嚟到走。咁我唔明香港政府究竟搞乜嘢咧？即係過去你好多機會係可以做得到，無論其實講真一句，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嘅航空樞紐嚇、航空中心，咁派隻班派隻專機。去接唔係唔收錢喎，講明先喎，即係應該要收錢，我覺得，因為始終係佢哋要負責翻嘅，我覺得嗰啲滯留喺嗰度嘅香港人士。 咁你如果你收翻佢哋錢，咁其實其他國家如果知道你有呢只機，嗱，緊嗰個啦，其實而家係有八十幾人啫嘛嗰度，咁你其實你坐唔滿只機嘅，咁你咪照賣飛咯，賣俾其他人咯，咁當然優先上咗香港人先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可能除翻起嘅話，未必係真係咁貴。而另外必須講咧，即係其實都好悲哀嘅，即係香港，即係好似一個國際孤兒咁樣。即係咁嘅去到外地，而家變咗係咁亦都今日啱啱咧，而家咧幾個鐘頭後咯，相信咧就有班機咧就會係喺英國嗰邊嚟秘魯啊，因為調翻轉講係秘魯離開去英國嘅會，咁係英國領事館安排嘅。咁佢哋亦都我都問咗佢哋啦。總之，如果你係香港人，你只要有 BNO 咧，都可以上呢隻飛機。咁而佢個收費咧，講緊250磅嘅啫，即係2000多元就搭到嗰班機，係可以去到倫敦。咁你倫敦你咪再走咯，即係再轉機走咯。你都倫敦都唔係一個特別安全嘅地方啦。而家如果講疫情嚟講，咁但係起碼有個方法走到離開咗秘魯先，因為秘魯頭先所講種種嘅原因咧，其實係越嚟越難離開。當然佢而家個緊急狀態到12號，但係唔知會唔會再耐啲，因為之前本來月底嘅啫，本來31號嘅啫，佢都 extend 咗。 嗯哼，好咯，咁希望即係邊個可以做啲嘢幫下佢哋啦。唔該曬你，譚文豪。 好， 係譚文豪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啊。鄭成龍有冇補充呢？ 我想真的要想清楚一個處理手法，因為其實我們好像在武漢這樣要撤離一些香港人回來的，怎樣由他們居住地去到機場的，其實都是一個即是幾繁複的情況，尤其是好像現在秘魯這樣，其實整個城封了，那怎樣安排交通呢？這個第一樣。第二樣，就算是坐到包機，即是可以坐到人家包機去到英國的，咁我哋而家都見到啦，香港有好多留學生有英國翻嚟的話嘅機位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搏得到咧？就都係咪可以翻得到嚟咧？如果唔係，冒冒然去到一笪地方，就變咗我哋將香港人好似人球咁踢嚟踢去。咁我諗要有一個即係相對係比較完善啲嘅計劃咧，先至好即係安排呢啲香港人。 我諗應該都有好多內地遊客嘅，係咪咧？即係如果包機嘅話，應該有好多中國人一齊翻，即係搭飛機翻嚟都應該。應該有多啲人， 係你應該同埋都係應該要經即係中國大使館嗰邊，因為始終國家同國家嘅關係會比較用香港嗰個層面去做，會比較即係合適啲。 係咁，希望我哋快啲翻到嚟啦！嗱，電話裏邊有李生啊，李先生。 係，我覺得全球呢個瘟疫大戰啦，依家係戰爭時期嚟噶嘛，係一個瘟疫戰咯，全球。咁一動咧，不如一靜啦，你喺秘魯嘅，咁有個好地方啊，棲息啊，咁樣都可以啊，隔離咗呢個傳染疫症啦。你上飛機啊，就好容易交叉感染噶嘛，即係已經有啦，歐洲啊、英國嗰啲翻嚟啊，咪又一批發瘟嘅病人啦，係咪啊？咁樣會令到香港咧內外交煎啊！香港都更加即係醫療人手不足咧，就更加對於醫療人員係好唔公道啊，更加壓力啊！至於住呢個隔離營啊，香港有好多運動場啊，譬如灣仔花城球場啊、灣仔嗰啲體育球場啊，咁你可以做方艙醫院啦、啊，比武漢更加地方更加妥善啦、 啊，好，明白，好多謝李生嘅意見啦，鄭成龍啊！咁其實即係，但係秘魯嗰個情況咧，聽到有啲喺社交媒體度即係發布信息，喺秘魯嘅香港人咧，都似乎個情況幾惡劣嘅，因為有啲人咧就住咗喺嗰啲即係小旅館嗰度咧，啱啱就係頭先 譚文豪 係啊，譚文豪講嗰個旅館咧就係、是。是里面有一些確診的旅客，所以呢當地政府就非常緊張，整間旅館封了不讓人走。 是啊，所以個情況真的需要政府方面或者是即可能中央政府方面的幫這班香港人看看有什麼方法是可以令到他可以離開那間旅館，或者即可能或者做一些測試的，令到可以去一個更加好一些的地方先做一個暫時隔離，那有些即特事安排。如果即不是呢，那可能這班香港人呢就要即滯留在那裡一個相對長的時間。 是啊，咁嗱，除咗秘魯之外咧，仲有另一個地方係摩洛哥啦。摩洛哥又係即係近排都好多香港人去嘅。咁入境處就接獲150個求助，咁當中有100多人咧自己就諗方法就翻緊嚟或者翻咗嚟㗎啦。但係就仍然有37人咧喺摩洛哥嘅。咁我諗 即係喺呢個世紀疫症當前啦，好多人去旅行嘅時候都冇諗過會有咁嘅結果啦。因為有啲咧係一早已經去咗噶啦，咁而家咧都要好頭赤，點樣可以翻翻嚟香港？好啦，今日唔該曬你，鄭盛龍，唔該曬，拜拜。